早晨，早晨，六点零九分嘅早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嘅。咁啊，望一望今日嘅大钟都话俾我知咧，而家就2024年嘅今日啦，3月27号星期三，农历咧就2月18嘅早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4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嗱，出边咧头先翻嚟嘅时间咧就落住啲毛毛雨啦。咁啊，都各位驾驶人士就留意留意留意啊。咁啊，有阵时即系唔系话一定线胎。不过有阵时水嘅折射会令到我哋即系嗰个叫做紧观距离咧，就有些微出入。咁啊，虽然各位就有非常之有经验嘅，但系亦都千祈唔好大意啊！正直就系因为你有经验，所以你更加唔会大意。咁啊，直播室入边喺晨光第一线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啦！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做人呢要知道自己是哪一个，要知道自己到底在自己的身份上面可以作出什么贡献，所以我们经常都要挺直条腰，更加要相信我们自己。因为对于有很多人呢会对自己有怀疑有批评的，但是我们做的事情只要是啱的，是有利于自己和有利于身边的人的话，都要挺直条腰好好地去到干活。咁我哋可以更加认清自己系边一个，同埋令到身边嘅人都可以一齐为自己加油打气。所以今日记住，任何时候都要挺直条腰，话俾人知我系边个。虽然好老土一句说话，但系当我哋真系了解我哋嘅自己身处嘅环境情况，其实我哋真系可以好好地为自己嘅工作加油打气。希望你今日都可以明白。 花不起要花的挥霍，谁叫我舍不得满写的工作，谁叫我捉不紧满足的感觉，那脆弱的感觉，谁叫我打不开太多的打算，谁叫我舍不得归家的温暖，谁叫我浪漫后把负累道别后加倍留恋，难道是怪我是个平凡人，难道是要怪我为爱很入神，难道是要怪我或抱怨这世界没有门，谁叫我寂寞夜会怕冷，谈情时会怕说真，恨中更加怕怨人，但是别告诉我平凡人少不免永远会怕得太多，谁情愿有了爱没有了爱，谁情愿有过去没有结果，谁叫我愿境后要发泄，忘形时会喝醉，再试后心会自我，但是别告诉我无聊才想得太多， 过去。 疫后要发烧，望应时会喝醉，再试后拾回自我。但是别告诉我，无聊才想得太多。 六点十五分的早上，一首歌曲来自周华健，谁叫我。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晨光 Coffee Time 之前呢，就同各位听众先睇睇呢一个嘅天气预测方面系点啦。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咁啊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啊，咁啊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啊，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咁啊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变啦，天气变啦。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嘅。好，我哋千祈唔好俾呢一个天气咧就影响我哋嘅心情咁多。我哋系可以自主自己嘅心情噶嘛，所以我话选择 happy 嘅。喂，睇睇呢一个嘅新闻咧，都几特别咁啊！虽然系早两日嘅，咁但系即系我觉得都非常之有趣。咁啊，话到咧啊，全国啊第一只嘅警犬咧，就系呢一只嘅歌姬警犬啊！咁啊，竟然间咧就可以揾到歌姬成为咧就第一只呢一种品种嘅狗只成为咗呢一个嘅警犬。咁喺边度嘅咧？咁啊，日前就喺山东啊。一个咧就系营嗰度咧，今日开放日嘅时候咧，就第一次亮相。咁啊，歌姬大家都知咩样啦。咁啊，四只脚短下短下咁样行起上路上嚟嘅时候，个屁股咧就摆下，咁啊都几搞笑嘅。虽然有好多朋友，我有阵时放狗咧，佢哋都仲未分到，譬如柴犬、歌姬，有啲甚至乎连埋松鼠咧，都觉得系咪同一款嚟嘅咧？唔系同一款嚟嘅。好啦，睇睇呢只嘅鸡哥啊，唔系鸡哥，系啦，歌姬。佢到底咧係點樣嘅一回事先？嗱，呢只咧就歌姬仔，啊佢就叫福仔，咁所以我哋可以簡稱佢叫做福仔。嗱，今年咧就哇六個月大嘅啫，咁啊佢亦都係現任嘅預備役警犬嚟嘅。咁主要負責做咩嘅咧？就負責就緝毒啦，甚至乎咧就係排捕啊。咁啊佢哋更加話到啦，嗱福仔兩個月嘅時間咧喺各項性能已經超越啊！唔少同年龄嘅警用犬，即系喺学堂入边即系银鸡啦，咁讲啦，即系如果我哋理解嘅话，咁亦都认为咧，阿福仔咧就系比较有上进心嘅一只狗仔，咁啊成为预备役警犬嘅福仔咧，每日都要接受呢个训练嘅，咁啊涉及多个嘅题目啦，包括咧服从、搜捕、闻毒品。不过有啲人咧就对于歌姬仔就成为警犬咧就都有少少嘅疑问嘅，即系例如佢可唔可以即系捉到贼噶？佢只脚咁弹下弹下咁样，又或者佢有冇即系叫做威吓到？譬如啲大狗哇哇哇，佢细狗嘅唔系细狗嘅，但系咁啊叫声嘅时候冇咁凶狠啦。咁啊好啦。咁啊，佢哋啲发言人就话到啦，福仔训练嘅时间表现出佢独特嘅优势，环境适应能力非常之强，咁啊，而且对于就系物品啊，更加有一个占有欲嘅心，亦都中意食嘢嘅，咁啊，但系唔代表你抌鸡俾佢会食噶，佢中意食嘅咋，系训练佢嘅人俾佢咧，佢就中意啦。咁对于福仔嘅服从性嚟讲咧，咁佢哋亦都话到喺歌姬犬入边，佢认为咧，的而且确咧就比较好啦。相对嚟讲啊，比起譬如牧羊啊、马犬等等嚟讲咧，的而且确系有过之而无不及嘅。不过大家以前一直以嚟就冇发掘到啊，所以咧都几特别啊。咁有兴趣嘅话咧，咁大家可以上网揾多啲呢一个嘅有关于福仔嘅消息嘅。咁佢哋亦都话到福仔咧。其中一個最大的優點是咩咧？就是佢唔一定你要下下叫佢出去做，譬如做緝毒咁樣嘅。咁佢識啫。 但佢更加可以咧就做一啲譬如亲民嘅工作啊，咁啊令到大家咧可以更加咧就喜欢啊，原来喺呢一个嘅警察嘅部队入边，内地警察部队入边一样咧会有啲非常之可爱嘅小狗可以陪你倾下偈。 心声谁听得清，还待与他有感应，暗暗在憧憬，可我就像偷拧，哭跟笑亦平静，擦身经过留对方死，谁愿看清我独有特色，只配默默渴望，默默扫起。其实无心隐藏，而他不看我，竟会是我单行的一方，无用多于一行，无用这朵。送我一扇穿透的光，跟他一起旁边的你，用我说不想很美，他眼内没我在，我又怎跟你比，静坐隔离，不显眼在原地，无人来吊气，如何自欺，其实无心隐藏，而他不看我，竟会是我单行的一方，无用多于一行，无用这朵，穿透的光，可否将我推开，请开声借住我，随便一句袭来给我伤害，不奢想有他爱，只盼得到重击受挫，我需要更只怪是我不去讲清楚，无用多于一旁，无用这等，送我一线穿透的 上午六点二十三分，透光者支持严明熙一首歌，就出面二十一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啊！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好啦好啦，睇睇古仔先。咁啊，安史之乱咁啊，令到咧就唐王朝咧就走向衰落啦。唐天宗執政咯，咁啊改革咗好多嘅弊政，咁啊亦都加强咗咧就对朝廷好多嘅统治。哇，当年咧即系嗰种劲嘅感觉，唐朝喎。我睇历史书嘅时候，可能大家咧都亦都有睇过啦。咁啊，当其时曾经有一位嘅官员啊，咁啊被贬到咧唔系我哋附近嗰个潮州，但以前嗰个潮州番禺，咁啊俾宪宗咧就上书啦，写一封信上去。系咁咧就赞佢，哇！你治国真系有道啊，有好多嘅弊政咧，你真系能够修正翻，真系非常之好。哇！话到陛下简直系扭转乾坤啊，中兴之王啊！睇到咁啊，梗系开心啦！即系如果我系皇帝啊，仲要我系即系唐宪宗咧，咁俾心机去到搞咁多嘅弊政， 吞翻正嘅话，有人赞我梗系 happy 啦。咁啊，真系咧就召咗佢上去朝廷嗰度，今日同佢讲咯。啊，我有睇到你俾我嘅文件啊，唔错唔错，你亦都好有见地。喺呢个时候咧，韩愈就继续讲啦。历史上边咧有杰出同埋贡献嘅帝王咧，就有资格做一件事，就系、是、泰山封禅。哇，呢四个字简直系啊惊天地泣鬼神。佢就话到陛下应该喺泰山嗰度咧就筑坛。咁可以咧就做一啲嘅法事，即系向上天请安咁样。好啦，今日都话到，希望陛下咧喺呢一个嘅咁大嘅盛典，亦都可以咧就系、是、等我可以帮手出翻一分力，咁难得嘅盛会。咁啊，陛下听完之后，梗系心谂啊，你都系想我将你调翻翻嚟啫。不过你又真系氹得我好 happy 啊，能够把握到呢个千载难逢嘅机会，所以咧真系可以就将佢调翻嚟，可以话系一石二鸟嘅方法啊。阿载系指年，咁啊逢亦都系指碰上，一千年难得一次嘅机会就碰上咗啦，形容咧就系极其难得嘅一个转机，所以喺我哋人生入面唔系净系一次噶，其实我哋每一日都有好多唔同嘅机会，系千载难逢嘅机会，可以让我哋嘅工作同学习做得更加好。你可唔可以揾佢出嚟，把握佢呢？ 将到期，一出生就用白痴手机，听霍金警告都变危机，最终蚕食你，你不要惊奇，你吩咐 AI 加装饰应期，一天其他隔离，他会反击你。趁今晚杀死你。 的坚地。 哇，呢本书好嘢，霍金预言书，听到嘅书真系有声好书。高智伦嘅霍金预言书，喂，听听六点半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到嚟晨光第一线 ，Vicky 都翻咗嚟啦，转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国驻英国使馆公使杨晓光会见英国外交发展部高级官员，就英方无端指责中国对英国实施网络攻击，并且对中方人员和实体实施制裁等错误行径表达强烈不满，进一步提出严正交涉。杨晓光说，网络安全是全球性挑战，中方坚决反对并且打击各种形式的网络攻击，同时坚决反对将网络安全问题政治化。英方毫无根据指控中国对英国实施网络攻击，并且以此为借口制裁中国个人和实体，是彻头彻尾的政治操弄和恶意诽谤。杨晓光强调，中国一贯奉行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冇兴趣亦都冇必要干预英国内部事务，强烈敦促英方停止对中国的污蔑抹黑和单边制裁，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一条大桥被货船撞击之后倒塌，有人员和车辆跌落水。当地交通部门官员说，事发的时候桥上有八个人已经在水中救出两个人，其中一个人被送到医院，另外六个人仍然下落不明。马里兰州州长摩尔说，初步调查显示事件是一宗意外，目前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是恐怖袭击。摩尔说，船员在事故发生之前向有关部门报告货船失去动力，并且发出求救信号，相关部门在收到信号之后开始阻截车辆驶入大桥。总统拜登形容大桥倒塌是可怕事件，强调目前首要任务是搜救失踪者，他亦都会尽快去巴尔的摩。拜登又说，巴尔的摩港是美国最大的航运枢纽之一，确保大桥尽快重建并投入运作至关重要。军方已经开始在现场清理航道的工作，联邦政府将会承担重建的相关费用。日本小林製藥說，已經有兩個人或者因為服用旗下含紅谷成分的保健品死亡，住院人數超過100人。共同社報導，在日本厚生勞動省對小林製藥公司進行的聽證會中，小林製藥公司方面報告說，再多一個人可能因為服用公司生產含紅谷成分的保健品而死亡。小林製藥早前通報，一個患者在服用紅谷補充劑大約3年之後死於腎臟疾病，目前死者的死因和公司相關保健品的因果關係仍然在調查中。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英国语文科聆听考试在4月13日星期六举行，考生记得看清楚准考证标示的播放模式。 聆听考试共有3类播放模式，分别是电台广播、红外线接收系统以及学校广播系统，包括用 USB 播放机或电脑播放。 大部分市场使用电台广播，由香港电台第二台播放聆听录音。考生要使用能够收听 FM 电台广播的耳筒式收音机，而其他电子仪器，例如是手提电话、内置在耳筒的收音机等，都不可以使用。 考生如果在红外线系统广播的市场应考，就需要带备插头直径 3.5 毫米、备有两个绝缘环的耳筒，用来接驳市场提供的接收器。至于采用学校广播系统的市场，考生就无需要自备收音机或者耳筒。 最后提醒大家，开考之前应该先熟习怎样操作收音机，还要检查收音机耳筒是不是运作良好，有充足电量，因为市场是不会提供后备电池。 更多详情可以参阅考生手册，考生记得做足准备，考试时才可以发挥最佳状态。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齐集五星星。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自2014年香港棍网球公开赛已经成为亚洲区内最具竞争性的棍网球大型盛事，今年公开赛将一连三日在香港大学何鸿燊体育中心举行，切勿错过。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建筑物管理条例规定，法团要开立有利息的户口处理收支，每三个月师傅必须将收支概算表在大厦当眼处连续展示七日，有多过50个单位的大厦，法团需聘请会计师审计财务报表，法团亦应制定监控财务管理的措施，杜绝舞弊，法团账目要清楚，财务管理需做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Vicky。 早晨早晨，六点三十七分，今天是2024年3月27号，三月尾了，好快又到 DSE 的季节了，不知道考生们准备成怎样呢？身为他的家人，有没有给一些支持鼓励他们呢？还有时间，好好把握每一分钟每一秒。21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6%。在今朝的早上，除了有 Vicky 之外，当然就是有小白啦。早晨小白。 早晨啊，你好啊。 小白，你平时出街的时候呢，多不多是抬头望下个天空啊，或者望下身边的东西啊？ 多。 会留意啲咩呢？ 咩都留意咯，咁八卦。 唔系噶，而家有好多人都唔留意噶嘛，净系挂住揿揿揿揿揿。 我唔会噶。 系咪啊？仔仔呢？ 就是、 更加唔会啦， 冇电话。 咁佢可以净系望住你个样，爸爸爸爸咁。 咁梗系唔会啦，佢哋都周围望噶，即系佢哋嗰个好奇心，我觉得都相当之好。 嗯，我觉得你讲呢一个好奇心咧，好好啊！有好多人行街嘅时候咧、啊，就系冇咗呢一个好奇心。 系啊，而家啲人八卦咧，都系会用电话去八卦咯。 系 啊，有咩事都攞部电话出嚟影啊，咁样系咪啊？ 系 啊。 但系有阵时可能去旅行会好啲、啊，佢哋、啊、去旅行嘅时候，即系会放低电话多啲噶、啊，会唔会咧？ 嗯，去旅行嘅时候都会系咁用电话去到影低，谂住留念。即系例如，我成日都会觉得，如果去睇烟花咁样啦、嗯，例如我哋维港烟花，咁系好靓嘅。咁靓嘅烟花，我就一路睇嘅时候咧，有啲朋友都会就系咁拎住个电话咁影啦，录晒成个过程啦咁样。 但系嗰刻咧，我都会攞住个电话，我影几张相，跟住我就会放低个电话，因为我知道咧电话嘅屏幕，就算佢留低咗啲记忆俾我，我可以睇翻，但系都冇我而家只眼睇。是完全冇屏幕的限制那种的快乐、 我曾经呢都是好像你刚刚所讲的拿个电话去到哪影到哪样的。啊、我有一次呢去桂林很多年前我想五年前自己去桂林。 我都没去过。啊、所以桂林山水甲天下。 是真的很漂亮的。 你是不是坐高 铁去、啊、 是啊。哦、坐几耐到啊 啊，唔記得啦，我 三四個鐘咁樣， 2014年、2014、2015年嗰啲， 哦，十年前咁樣，咁、哦、你都越嚟越多呢十年、二十年前嘅嘢噶啦， 你冇錯， 恭喜恭喜。 咁我自己去嘅時候咧，咁我喺嗰度嘅 hostel 咧就識咗外國嘅朋友，咁我哋就一齊啊，不如我哋一齊出去玩啦咁樣，咁、啊、去到一個好靚嘅風景，夜晚嚟嘅。嗯咁跟住好想攞部电话出嚟影，咁我有影嘅，影唔到，我影亦都影唔到个风景，话冚唪唥啊嘛。咁以前嘅电话又冇咁先进啦，即系影相嘅清晰度啊， 嗰啲接龟嘛， 冇咁焗， 咁 又未去到，有 系咯。 但系唔系嗰个年代啦，已经有智能电话，系用手机影相。 接龟都系有智能电话噶嘛， 但系唔系嗰个年代。咁跟住之后，佢同我讲咗一句，佢话。其实你的眼睛就是你最好的相机、嗯。哇我即刻是叮一声。 咦同我刚才的说话有异曲同工之妙、 啊。是啊咁同埋是一个在一个旅行当中而有一个外国的朋友这样跟你讲他、用英文这样跟你讲。我即刻是、啊、其实有阵时候有些东西。不是说你用手机影了等于你拥有反而你是要去珍惜当下那一刻。 你用手机。 用眼睛影低记录个脑度。 影完之后那你睇得一次两次。 是啊。 个印象不深刻的即是你都睇返你先记得啊是啊那阵时。 仲有阵时你影完呢嗰、啊、一秒哎走啦。去第二個 location 啊，咁樣咁咧，其實嗰一刻你都冇好享受啊。 係啊， 係啊， 所以我都係中意用自己隻眼去到，即係感受多啲咯。影就影低就輔助自己嘅記憶，我覺得。 係啊，我都覺得係，即係可能係係咪真係會30、40年後會唔記得咧？但係我唔擔保，但係起碼我而家、啊、我一講翻啊，我個腦裡面咧都即刻有翻嗰個畫面，我自己係覺得呢一樣嘢係。紧要啲， 紧要咁梗系紧要啦。 系啊，点解会望问一下大家就系有冇行街嘅时候周围望啊？原来最近喺太子咧就有个旧区，咁、咧就有一个城市绿洲出现。 太子本身个旧区， 嗯， 冇嘢，你继续讲。 系有一个旧区，佢系有一个城市绿洲出现系咩嚟嘅咧？其实系有一栋59年嘅旧楼翻新咗、 哦， 而佢嘅外墙咧就摇身一变，就变咗有一个巨型嘅壁。画 喎， 系啦，咁佢嘅外墙咧就唔再系一啲灰色啊，觉得睇起上嚟冇乜精神嘅颜色咁样啦，佢咧就变咗一幅城市森林嘅壁画喎、你想唔想知入边有啲咩？ 嗯，画入边嘅图案 系啊， 难估嘅。 森林、就系首先有一棵大树啦，成、棵大树系延伸成栋大厦嘅，再配合有一啲湖水啦。 几高啊？即系都系六七层楼嗰啲啊？ 佢又冇讲，但系以我睇佢个相片咧，都有十几层楼高嘅。 哦， 系啦，十几层楼。哇， 咁画上去佢咪要搭棚？ 去噶。 哇，咁会有budget 喎。嗱。咁你就要聽埋落去啦。啱啱就講話棟大廈嘅外牆咧，就係、是、有一個大樹啦，有湖水、藍天同埋白鶴啦。咁其實咧，你啱啱咧就講咗個重點出嚟啦。原來係立案法團主席自己親手設計，再自己親手畫上去嘅噃。佢、就希望咧可以俾到大家多啲新鮮嘅氣象啊，即係開心啲嘅氣象。咁、其實佢咧都有話嘅，畫嘅時候咧。都真係有啲困難嘅，因為外牆上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嘢啦，冷氣機啦，有啲簾縫突出嚟嘅位置啦， 有雀巢啦，係啦，青苔啦， 咁 螞蟻有蟻竇啦，蜂巢啦， 你諗下佢仲要唔係本身做開呢一行喎，咁佢膽粗粗去做呢一樣嘢咧，其實開頭咧其他嘅業主都唔係好同意嘅，咁、但係佢慢慢說服大家，慢慢說服大家，到大家畫曬出嚟，大家都即刻俾獎。咁令到大家咧，即系喺个旧区嘅里面都有一啲绿色嘅新气象。我谂呢个生命力啊，应该系、除咗 咁啊，真系搭棚画噶， 系啊， 定系飞虎队咁掉落去慢慢画噶？ 你觉得咧？梗系唔 系？我就系唔知道先问你嘛。 啊、 因为我以前细个就冇咁多搭棚噶嘛。飞虎以前真系咁样抹玻璃嗰时，你玩摩天大，以前而家就话有嗰啲梯啊嘛。 系真系搭棚嘅，系、啊，真系搭棚咁样由起稿。

二十一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而接住落嚟就系晨光 KOL 嘅环节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啊，我哋嘅职场 KOL 梗系讲下啲花啊、草啊， 早晨啊，系呢、這个礼拜咧，我好多朋友咧，主要都喺度讲咧，追住一样嘢就是、追樱花嚟睇，系啦。咁但系啲朋友可能上个礼拜话，哎，其实我影到啦，咁影到啲樱花啦，佢哋搞唔清樱花啊、梅花啊、桃花啊嗰啲分别。 這個、呢个咧我都想讲下，即系话说咧， 俾你发挥， 唔系唔系 日本嘢， 唔关事唔关事，系因为咧喺日本嘅时候，其实有阵时连日本人咧，佢哋望到嗰啲。好似櫻花，你覺得啱？桃花或者梅花咧，佢哋都會望一望啊！呢個係櫻花定梅花定係桃花？望一望嘅時候，哦，呢個係梅花，因為梅花嗰個期咧，其實係會早過櫻花嘅。咁所以你即係安都講得啱，就係有好多人而家可能喺 好叻啊！ 喺日韓嘅時候咧，因為我點解知咧？其實因為福岡有個地方太宰府啊，咁佢哋嗰度就好出名賣嗰啲譬如梅餅啊。即系嗰啲梅入边有啲梅喺度咧， 我知道，好中意食噶， 好酸、啊。 唔系梅，我一样嘢同大家讲，撇开少少就系、是、薯片咧，梅味咧就啲、是、日本先有，啊、真系好好味，每次大手大手咁入嘅。 系咩？ 系啊，梅味梅子味嘅薯片 啊，识食。咁你咪中意食嗰啲饭团入边有个梅嗰啲咯？ 诶、啊，系都 OK 嘅、哦，但系薯片真系特别好味。 哎呀，总之整啲俾你啦。啱啱福冈朋友送咗一盒俾我啊，整啲饭团俾你。 我成日都去日本，我哋自己买。 哦，咁啊系，咁啊系。 你讲得好啱，梅花系一至三月开嘅，樱、啊、花就三到四月开嘅。 嗯， 系啊，所以你话梅花嗰样嘢系啱。 系啦，咁如果你话譬如樱花嘅，咁可能有啲朋友会话啊，要又三四月冇乜时间，咁点算啊？咁可以咧喺五月头嘅时候咧，都一样可以睇到呢个樱花，咁就真系北海道啦。今次因为樱花咧由南开向北面嘅，系啦，咁啊同呢个红叶啱啱调转，系红叶就九月就开始北海道开翻落去呢一个九州嘅， 系啦。 系年年都讲嘅咪呢啲， 系跟住嗱，一至三月就系梅啦，三到四月就系樱啦，咁四月就系土啦，再晏啲就系杏啦。咁但系其实除咗讲月份之外咧，因为而家世界天气都成日改变，呢个礼拜三月尾啦，都仲未开，咁你就知道其实系啦，就知道其实我睇月份，睇月份系唔啱，我系就肉眼去观察。 哦， 一样最容易分梅花啊、樱花、土花有咩分别嘅？就系、是、樱花个花瓣咧，其实系有个粒嘅缺陷。 嗯， 即系点嗰块叶咧，咪叶形啦。咁即系一个叶，呢啲叫做咩形啊？呢、這个叫做我真系唔知点讲。 好似尖嘅 瓜子形啦， 喺 瓜子嘅尖端度咧，甩剪咗一个角。 哦， 咁呢个花瓣咧， 樱花嘅叶咧有少少似鹿嘅蹄，你明唔明啊？即係嗰個鹿嗰只腳行過呢個雪地嘅時候咧，咁佢就好似櫻花嗰個葉咁樣嘅，即係佢好似你話齋有個瓜子，跟住上面個尖個位有個釘釘，好似俾人剪咗一個角位。 係啦係啦，點解大家會分唔清咧？梅啊，應該大家都係粉紅同埋有白色都有，你睇顏色係分唔到，因為櫻花有白色有粉紅，你都知啦。咁即係咩顏色都有，都係冇藍綠色啦嚇。即 係有啊，有綠色噶。 樱花有绿色嘅咩？ 系啊，哦、你梗系冇留意我哋嘅二台通识六十秒啦。 咩嚟噶？ 系啊，有一种 系 听啊 ，sorry， 有一种咧系绿色嘅樱花 嘅。系咩？你影上幕台呢、 啊 這个我要 search 下。 好啊。 咁、 啊、 所以第一件事，如果我哋真系要去分嘅话，大家朋友仔唔想俾人笑嘅话咧，咁啊大家。近距離望一望個花瓣，原來如果花瓣嗰、那個好似瓜子嘅花瓣啦，即係全部都係五塊花瓣嘅、 嗯， 即係梅啊、櫻啊、桃花啊、杏花。咁、如果你發覺花瓣嗰度有剪咗角嘅話咧，咁呢個咧就係櫻花啦。咁、 哦、 梅花咧就係、是五塊花瓣都係圓形嘅，咁、都係有粉紅色啦。咁桃花咧就係、是瓜子咁樣嘅五塊花瓣。咁、 哦、 杏花咧、 okay、 其實咧就 in between 呢個梅同埋桃中間，佢又冇缺陷嘅嗰、那個花瓣，但係咧就有少少即係點講？花瓣少微曲嘅、即系唔系太圆嘅咁样咯。 嗱，我即刻咧揾翻呢一个啊，叫做御衣黄莺啊，系啦。咁呢一个咧御衣黄莺咧，我俾你望一望。 睇， 绿色嘅樱花， 啊、好靓啊！ 系啊，浅绿色嘅樱花， 日文嚟嘅成版。 咁 我哋一定唔识啦。 咪你叫我揾，我今日即刻揾咗个日本， 我 惊中文网站冇嘛。 一定冇，我四月中下旬即系未有咯，下旬未有。 系啊， 哇！呢个我要睇，未见过。 我哋搞 tour 去睇啦。 你要 send 呢张相未？我要，我未见过。 系啦， 好啦， 我 send 呢个 page 俾你啊。 系啦，如果再深啲咧，我哋唔系就睇花瓣嘅话咧，有啲人会睇花柄，知咩叫花柄？ 花柄知。 花嗰、那個嗰嗰啲， 即係連接花莖同埋花有啲花咧係有花病，梅花就冇。如果你發現你個枝花咧去到嘅時候係粉紅色，但係咧圓形嘅花瓣，但係冇花病，即係花同埋樹枝中間係冇一枝框去連結嘅話咧，呢、這個就是梅花。櫻花係有嘅，櫻花嘅花柄好長同埋好幼嘅。咁桃花咧就會短啲嘅花柄。就係咁啦。 哦，咁啊容易啲分啦，係嘛？聽完之後就係手指指。指住個桃花，指住個梅花就話：我影到櫻花啦！ 係啦，咁呢個就肉酸啦，因為我以前都犯過相同嘅錯誤。 係，喂，我見到香港咧，其實都有啲譬如大型嘅連鎖超市咧，佢哋有賣嗰啲一枝二枝嗰啲櫻花。我有啲朋友咧都有買翻屋企嘅， 可以種噶， 可以種定因為佢死得好快喎。 系啊， 嗰只 系啊， 即系譬如我今年买可以出年都继续有嘅咩？ 但你睇下佢系乜嘢地方咯，因为樱花咧唔系日本独有嘅，本身根本就唔系日本嚟嘅，就是、喜马拉雅山嚟噶嘛。咁、跟住慢慢 喜马拉雅星 系喜马拉雅山区系。咁咧佢咧好鬼烂呢个 gap。咁其实而家去到全世界都有啦，但日本人咧就系好中意樱花，就将佢系咁培植啊研究，所以最靓嘅樱花就系日本，所以大家都会觉得日本樱花就属于日本。 哦，其實就唔係櫻花， 其實就 唔係日本嘅國花， 全世界都 係櫻花 嚇。係啦，其實全世界周圍都有，連香港又有，內地都有好多櫻花。 係啊，青島咧嗰啲櫻花咧，嗰啲櫻花海嚟嘅喎。 係啊，不過我哋啱咪有個花展嘅香港。 係啊，係啊，係啊， 其實喺國內咧，我唔記得係咪上海咧，下個禮嚟緊都會有一個好大嘅花展，同我哋唔同，佢非常之國際，係將德國啊、英國啊嗰啲全部最高級嘅花藝師咧，去做一啲好大嘅展覽。 咦？咁你咪又要忙住去咯？ 我唔知道會唔會 最高級嗰啲花藝師。 但香港圍繞一個我哋本土多啦，我哋拆開咗話題。係，講翻呢個櫻花先。 櫻花咧，其實個品種都好多，我即刻咧都上網揾咗，有啲咩八大類啊，品種係超過600種以上。哇！櫻花咁多品種㗎？係 啊，好多品種㗎。係、 哦、 啊，其實有百幾種。咁又分野生嘅就已经系百几种，加埋而家日本人自己培植啦，或者培育啦，自己再发展啦，可能会再沟啲唔同颜色出 嚟。所以佢呢度话六百几种咯，呢、這个 系啊。咁其实全世界大概系40种樱花嘅中国都有33种，咁你话系咪好多？ 好多好多， 少少改变都系一个品种咯。咁日本人点解咁中意樱花咧？ 点解啊？ 系咯， 因为佢佢好叻嘅櫻花， 我好耐以前有講過，我好耐以前有講過，不過大家應該唔記得。 有啲新版本噶嘛？ 我哋講啲新版本嚟聽下。 財政年度係幾時啊？四月啊嘛， 係咁，係 咪？咁四月咧又係佢哋嗰啲 sayonara 時間。咩叫 sayonara 時間咧？即係佢啲畢業啊，又咩轉工啊？咁櫻花咧好鬼衰嘅，因為櫻花咧落。即系落花瓣嘅时候咧，令人哋咁觉得哇， 系啊系啊呢、這个 系啦，即系好似即又系一年难过又一年又过咁样嘅心态咧、 人生好短暂， 人生好短暂， 时间又过得好快。 系啦，咁佢又咁啱同呢个财政年度好鬼近， 人哋好似诗意啲，有冇讲财政年度？ 即系又毕业啊咁样，咁所以咧，即系樱花就配合咗佢哋嗰种嘅时期啦，咁令到佢哋嗰个个日本人个 mood 啊。即係特別強烈咯！ 我哋呢個係新嘅，我嗰個唔係嘅，我嗰個係講咗好多年嘅，因為人生好短暫。咁櫻花開嘅時候就非常之燦爛，咁佢就算死嘅時候咧，佢跌落嚟嘅時候好乾淨，佢唔會踩到周圍都係，唔知點解。 而呢個係件衫，咁似櫻花嘅。 我呢個唔係。呢、這個唔係櫻花，咁跟住咧，所以被譽為係日本專為日本精神，就係、是、一樣好乾淨利落，即係啲咩事會即係有啲咩事會執翻手，咪執得好快。 同埋人生應該係乾淨嘅， 係啊，係 啦。 喂，其實香港人可以種櫻養下呢個櫻花嘅，可以種噶嚇。咁、我唔知道時間夠唔夠啊，其實係可以。 好問啦已經， 好問啦。咁你求其講下， 唔好求其，嗱邊唔好求其。 你講下，快啲講下你點樣種櫻花？你屋企都有種？ 櫻花其實都好睇唔同嘅品種嘅， 唔係秘密。其實 咁香港咧，其實都有幾個地方咧有得睇呢一個嘅櫻花嘅。咁如果你話要種嘅話咧，咁當然要揾翻啲專業人士幫手啦。如果你話想喺屋企栽種咧，都要揾翻啲即係啱翻香港嘅氣候嘅品種，因為咧香港咧本身唔係話特別適合櫻花種植嘅。第一，香港本身比較濕啦，比較熱啦，而櫻花咧佢要開嘅時候，其實佢通常都係比較上涼啊，比較上唔好咁潮濕嘅地方咧種咧。 太冻又唔可以太热， 系啦。咁日本本身天气个气候咧会比较上干燥啊，咁所以咧其实都几适合呢一种嘅花栽。 系，其实重点就系其实都可以嘅，就算你养得差或者系难养，你可以 百折不挠的精神都去养下的。重点就是你有没有将你家的盆樱花剪这个枝、有时候你不要只摆到有得它封尘、你记得呢，如果有些什么 枯枝 就收剪下它。因为其实花的营养是真的去到那个花那里、经历都很长的，由泥去到 高点、所以其实你有些不要的款就剪了它。可能每八至十日就灌水一次，不用一天的。 是啊是啊，太多的话其实它会死的。 一年施肥两次，不用个礼拜就给肥它。 你想想啦，即日本的地方都这么干燥它都生长到了。你香港本身都潮湿，你还日日给水它。 是啊，咁大家可以试下如果想种下其实都可以的。小小盆有小小盆， 小小盆小小盆， 大大盆有大大盆，好似小白咁种喺地下咁都得噶。其实 仲系盆嚟嘅，都系盆嚟嘅。 我希望大家可以追到睇樱花啦，呢个礼拜。 好，大家加油啊！唔该晒，安啦，拜拜。朝早7:08，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喺度，亦都有一啲射击练习通告啊。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都系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嚟啦吓，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咁啊亦都有 Vicky 喺度啦。 早晨，早晨， 早晨。咁啊，交通天文台入边咧，咁啊今日朝头早有 Jessica 喺度。 早晨，早晨。 哇，哎、好啦好啦。上两个星期到咧，咁啊有阵时佢同我哋讲早晨嘅时候咧，即系系啦，我都会同佢精神啲。系啦，精神啲， 温柔啫， 系啦， 温柔啫， 你温柔下，我哋都温柔得嚟都精神嘅， 系 啦，你睇今次几好， 系啊， 系啊，自己又精神啊，自己又精神精神，又早晨早晨咁样， 系啊， 非常之好， 精神啲，开心啲，有活力啲， 把声又好听啦，系啊，唱歌一定好好听， 系咯， 系啦，唔怪之洪家豪都赞佢， 唔好乱讲啦， 事实嘅唔怕讲啊，系咪？ 唔知唱咩歌咧？ 系咧。 是 唱咩歌啫？嗰阵时 吓，定系 唔系你知？ 诶，好啦好啦，咁啊，讲下出面嘅交通先。 好啊，咁首先咧就提提大家啦，就是、由于强风嘅关系啊，咁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最高车速限制咧，依家系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噶吓。咁另外咧，仲有青屿干线咧有道路工程，去九龙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咁下层嘅车道咧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咧其实都大致畅顺嘅。咁另外仲有一啲封路措施咧，需要提提大家噶，就喺呢个荔枝角道啊，有水管急收，咁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嘅第一二线咧系封闭噶。咁另外南昌街去泽安村方向近住荔枝角道嘅第二三线咧，同样系封闭紧噶。咁另外仲有油麻地嘅石龙街有工程，咁由等阵朝早9:00开始啦，直至到傍晚嘅6:00，咁石龙街嘅来回方向介乎新田地街同埋上海街之间咧系需要封闭噶。仲有九龙湾嘅启福道咧，同样有道路工程，咁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绕道嘅最左线咧，都系暂时封闭紧噶。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就要留意翻啦。 嗯，咁啊都有啲封路啊吓，咁啊油麻地嗰啲地方啦，咁啊都多车行嘅。 系啊， 系啦，石龙街嗰啲咧，咁有阵时啲车附近又多死车啦。如果你再如果系即系又封下呢条嘅话咧，咁可能都会影响到比较多车繁忙啲啊。咁啊，大家留意住上址，咁啊可以就避开嘅就尽量避开啦。如果要揸过去嘅话，就多少少忍耐，系啦，俾多少少耐性啊。 望多啲周围嘅交通情况。 啱、 啊，系啊，即系留意一下啲死车啊。 系啦， 系嘛， 亦都要留意一下，当你想停车嘅时间，系咪黄界咧？去双黄咧，系啦、 啊。 如果有斑马线嘅时候， 有冇收油呢？ 冇錯、 如果你冇做足呢啲嘅情況嘅話呢，附近就可能會有天眼就睇得一清二楚，有機會轉個彎咧，就會有執法人員咧就俾告票， 哎、 所以咧就大家連地下嗰啲線啦都要睇清睇楚， 冇、錯。 行人亦都唔好大意，如果係紅公仔嘅就叫你企定定，如果係斑馬線嘅你都要企定定，望左再望右，冇車啦或者啲車已經收慢啦。先至好過， 冇錯。 係啦，哇！呢啲真係即係小學學嗰啲嘢咧，攞翻曬出嚟啊！嗰啲咩紅綠燈啊、斬緊啊，你唔好過啊！嗰啲咧係啊，攞翻曬出嚟啦！呢啲要 冇錯。 好，今日交通方面仲有咩同我哋傾下咧？ 啊，就係、是、呢個長者優惠啊，應該大家都有聽過啦。 兩蚊雞啊，兩蚊雞嗰個啊嘛。 係啦，係啦，同埋之前 兩蚊雞啊，兩蚊雞 容易記嘛咁樣。 同埋之前都有好多即係關於呢啲。落油卡啊，或者系呢啲两蚊优惠，都有好多人会讨论到 嘅。系啊系啊， 或者之前可能 Didi 好似都有讲过，俾人罚钱啊嘛，滥用呢一个优惠， 滥用或者佢直头唔符合呢一个嘅界别嘅人士， 系啦、啊， 竟然间真系用个两蚊乘车优惠喺度 do， 个声又唔同。 系啊， 系、 其实系会有少少唔同， 高音啲咁样噶系嘛， 同埋会上面会着灯，唔知大家有冇留意？ 即系正如其实嗱，我以前细个都系嘅，我以前细个咧坐以前细个仲系个地铁噶嘛，咁啊坐地铁翻落嘅时候咧，其实而家都系嘅，你用嗰个学生嘅飞咧去到入闸嘅时候咧，佢会另外一个嘅显示噶嘛，即系可能有多盏灯仔咁样嘅，咁佢会有好多譬如港铁嘅职员啦，或者亦都有啲便衣，有啲便衣就喺附近咧就睇住啊，一路望住望住啲闸口啊，边个行嘅时候呢家睇。知佢系啦，佢啱噶啦，佢系用呢个成人八达通嘅。有啲譬如系有用到优惠嘅长者优惠或者系学童优惠嘅话咧，今日仲会望，哇！你牛高马大，唔通你真系咁早发育？咁啊，等我去了解一下先咁样系啦。咁如了解到原来佢唔系提早发育嘅，即系冇咁高，即系或者佢真系滥用呢啲优惠嘅话咧，咁都会记低噶吓呢啲情况。咁大家就切勿以身试法。 因为有一啲咧会浑水摸鱼咧，就系、是、趁多人嘅时候，咁啲声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系啊， 分唔到边个啊嘛， 系啊。 咁但系而家有一啲港铁站嘅嗰个出闸位咧，喺上面有盏灯噶，就系、是、你嗰一条，即、就、系、是、你嗰个位咧入闸位咧，上面有盏灯嘅时候，如果你系即系老人家嘅嘟嘟卡啦，系啦，又或者小童咧，佢嗰个会着灯噶，因为我呢个我都留意过好耐，点解有阵时着灯唔着灯嘅咧？咁样 系啊， 咁 跟住咁你嗰盏有冇着灯噶？ 冇着灯，我好乖。 你做咩佢氹你踩？ 乖嘅，咁仲要唔系有阵时系嘟嘟卡，应该系买飞都会有呢个情况出现。如果你买小童飞啊， 哦、 或者系啦系啦咁样咯。 哦，咁我真系唔知道买小童飞呢、這个 灯呢个我冇留意，啲声就 系啊 声 声就会系啦。 可能因为我系西铁站，西铁站我留意得多嘅。 吓、啊、哦，系啦，咁啊巴士亦都有唔同声音啦。 系啊 系。系啦，咁所以呢啲就大家就唔好谂住浑水摸鱼啊吓，系啦、 啊， 真系会罚噶呢个。亦都系即系唔好啊吓， 冇错啊！咁咧，政府咧今年内咧就会重新去检讨翻呢个优惠啊，所以咧大家可能要留意住啦，因为咧迟啲可能咧会有少少改动嘅。咁、当然就未落实啦，不过咧喺坊间咧都有啲市民咧佢有唔同嘅建议噶，系啦。咁我又见到啦，譬如有啲人咧佢咧就建议啦，要设定呢、這个即系由呢、這个每次搭车都两蚊、就改为咧系设定一个固定嘅。津贴，系啦，即系好似一啲交通津贴咁样，可能一个月咁就可能俾可能1000蚊咁样， 冧心俾咗你啦， 系啦系啦系啦，咁如果你 over 咗呢一个数咧， 你就要自己补贴啦， 系啦就要自己补钱啦，就系、是、咁样啦。 咁但系有冇得累积嘅？通常冇噶啦， 都冇噶啦，呢啲 系啊，咪有精算师喺度唔会计错。 系啦，咁另外咧就系、是有啲人就建议就限制嗰个次数。 哦， 即系可能我假设你一个月你只可以用呢个优惠100次嘅啫。 咁如果好中意出街玩嗰啲长者咁，咪弊翳啦，即刻就觉得咧，因为而家好多人真系噶，我就算搭车我都听好多人讲，哎呀两蚊鸡啫嘛，我去边度加埋啲4蚊啫嘛，转埋车系啦，咁佢哋就好愿意出街嘅。咁呢个亦都系嗰阵时即系设定两蚊优惠嘅时候咧，咁啊希望即系长者亦都出多啲街，因为佢哋开心咧，其实对于整个嘅医疗系统嘅负担，因为佢哋健康咗。 嗯 对医疗 療系統嘅負擔其實亦都減輕咗。 係啊，同埋好多長者會因為呢個優惠，然之後去遊下車河啊， 係啊， 得 呢度食下嘢，嗰度食下，咁佢哋呢度俾咗兩蚊啫，咁佢可能去第二度佢食碗米線，嗰碗米線可能八九十蚊咧。 係啊，同埋就算你唔係真係出去玩，我知道咧有啲公公婆婆咧，佢哋好中意遊下車河啊，即係因為屋企冇嘢做啊嘛。 哦，係咯。 咁就算冇一個目標嘅，起碼佢話啊，我試下今日搭可能42号 C 咁樣，係佢一個長嘅一個巴士路線。咁起碼消磨下時間， 係啦， 同埋又可以就係望下風景。係 啦，一路行過呢個青衣橋嘅時候，有喺度話：哎呀，衰公喎！以前咧，我哋喺度，我哋撐艇仔，唔係撐，我哋坐艇仔去到對面青衣嘅，而家搭車啦，行過呢個大埔道。哎呀，你睇而家呢度變曬咧做洋房咯。以前咧呢度，以前翁雅山房啊，我哋喺上面拍拖啊，胡風都喺上面拍戲啊。即係好係開心嘅，有陣時你俾啲機會佢哋想當年咁，因為佢兩蚊優惠。 係啊，所以咧就有啲人就覺得就限制次數，但係咧其實限制次數都有一樣嘢，就係你要涉及到後面個成本啊。 嗯，咁當然啦。 你點樣去計啊？點個？你即係另外可能要有一個 system 複雜咗啊， 係啊，其實複雜咗。咁當然仲有啦，就係設定每一程嗰個補貼限額，即係依家係兩蚊嘅，可能會唔會之後可能加到去四蚊，或者係五蚊咁樣咧？就係有啲人就覺得咁樣做會唔會好啲啊？係都會有啲咁樣嘅建議嘅。 當然共用嘅社會就會多啲聲音去討論啦， 係 啦。咁最後當然就係即係籠統呢句，有智者幫我哋解決呢個問題嘅。 嗯， 咁希望可以揾到個方法咧。就是符合最大众的需要， 嗯， 我就觉得最好了。咁如果你问我嘅，希望真系又继续啦。 系啊， 我哋啲读宿数嘅，咪唔使钱啊，最好啦。 开心啲啊嘛，大家 系啦，即系又或者会分时段啊。譬如如果你系繁忙时间嘅，先收翻两蚊；如果唔繁忙嘅，咁你咪有得长者自己周围玩咯。 都系噶， 都好多声音讨论啊吓。 冇错。 好，唔该晒 Jessica 先，唔该晒。 好啊，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系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嘅雨，日间部分。时间咧系天色明朗噶，最高嘅气温去到25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而初时咧离岸咧就间中吹呢个强风噶。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周末期间咧，有骤雨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咁睇嚟咧，大家都要留意住个天气变化啦。而家系21度，相对湿度85%，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属于中嘅，系4度噶。 系啦，咁如果你话有雷暴，咁啊即系代表嗱几时开始有雷暴？嗱，星期六开始啊，星期六如果大家喺谂住周末嘅时间啦，咁啊谂一啲户外活动嘅话咧，可能要留意埋呢一个天气嘅变化啦吓。呢个时间有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 早晨，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晨光大学嘅电话旁边咧，亦都邀请到注册中医师陈佩斯医师 Terry。早晨， 早晨 Terry， 早晨小 华，早晨，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想邀请阿 Terry 同我哋讲下一个问题，就系呢个骨质疏松啊。先问一问啦，系咪因为即系我哋本身中国人嘅体质啊，同外国人咧有少少不一样，定还是系因为我哋个饮食习惯，我哋好少咧就食嗰啲芝士啊、乳制品啊，我哋净系饮猪骨汤，搞到嗰个钙质唔够，咁令到我哋啲骨又麻麻地，其实关唔关事咧 ，Terry？ 其实咧，每个人老咧都容易有呢个情况嘅。嗱，如果头先讲骨质疏松啦，咁其实喺中医角度嚟讲咧，骨咧系属于肾负责嘅。咁本来当然啦，我哋个骨咧应该好好实净噶嘛，好硬净噶嘛。咁如果佢疏松嘅时候，即系代表佢容易有脆啦、裂啦。嗱，除咗喺个骨质疏松，即系喺一个我哋会觉得啊，我哋啲老人家容易裂亲啊，即系会骨折之外咧，其实咧亦都有个反应嘅，就系、是、上次讲牙嘅问题咧，牙容易咧啲人裂啊， 崩啊， 系啦，呢一个咧都系骨质疏松有关嘅。 咁但系骨质疏松咧，系咪净系老人家先会有嘅咧？即系我咁年轻啊，会唔会容易都有嘅咧？ 大家都好擔心呢個問題啊！咁其實咧呢樣嘢當然有年輕化啦。 係啊，你應該會小心啲啊！ 我啲牙就發崩啦， 我唔緊要，我哋有得改善嘅。 咁啊好啦， 係 最緊要有呢句有醫師喺度。 係啦，嗱點解呢？因為咧我哋頭先講啦，喂，如果咧嗰個骨質咧會好似疏鬆，覺得 點樣覺得呢？譬如話真係覺得牙齒呢可能覺得會容易酸軟啲啦，又或者呢你真係有過呢一個嘅歷史啦，我真係咬崩過嘅牙呢，咁我哋就要努力去處理啦。 嗯， 另外呢啲老人家譬如可能而家都會有去 check 一個嘅骨質嘅排呀骨質嘅密度㗎嘛。咁、如果呢已經發現真係好似唔係好理想，或者有開始呢以骨質疏鬆呢一個嘅趨向，咁我哋點樣去做呢？其實最主要就係要做多啲運動同埋曬太陽呀。 曬多啲太陽。 傳統智慧呀呢個真係吓。 係啦，咁我又唔覺得呢係真係以前嘅即係中國人呢會差啲嘅。即係或者而反而係我哋而家年代人呢比較呢坐即係辦公室比較多啊，即係我哋真係活動啊、勞動咧個機會比較少，咁、曬太陽又少，又成日匿埋咗喺嗰個辦公室啊嘛， 係啊，啲成日掛住美白嘅，而家呢啲人我見，所以少曬太陽。 其實係啊，仲弊啊，因為咧曬太陽對我哋好好㗎，例如對我哋嘅眼睛視力好好啦，對我哋嘅皮膚其實都係好好嘅，即係適量嘅曬太陽啦，唔係叫暴曬曬傷啦，咁樣同埋咧對我哋嗰、那個骨質好好啊。有冇咧啲朋友咧係玩泰拳啊嗰啲㗎？有冇朋友係咁啊？ 我識人玩泰拳， 我哋唔識。 因為咧，你其實玩泰拳或者即係打功夫嗰啲嘅朋友咧，佢哋成日都係碰撞啊，即係打啊嘛，肉啊碰撞。有冇聽過啲人咧打功夫咧係要整碎自己啲手指骨㗎？ 我有聽過，我真係有聽過，係真㗎。 係啦，佢整碎咗之後咧，然後咧佢咪再即係當然好好護理咧，翻翻佢咧嗰啲。啲手指咪好硬淨嘅啲骨，你冇留意啊？ 係啊係啊係啊， 係咪聽過啦？ 有啊， 因為我咧即係都有個朋友咧係打泰拳嘅，咁有一次咧我咧就掂到佢嘅手，我哇點咁實淨嘅你的手啲，啲骨係好硬淨嘅喎。咁因為咧當我哋嘅骨咧就一定係不斷喺度碰撞喐嘅時候，即係等於我哋做運動啦，即係當然我哋唔係要打交啦。咁其實咧嗰、那個骨質咧就越嚟越硬淨嘅。咁所以如果我哋咧想咧。要實淨啲嘅時候咧，一定離唔開就做運動啦，同埋曬太陽嘅。 不二法門啊！ 係嗱，除咗啱啱就話咧拍斷啲骨之外咧，令到我哋 我哋唔使咁做。 係啦，我哋唔使咁做。嗱，啱啱又講就話曬多啲太陽係好。咁有冇話其實咧，我哋啱啱都有講就係多數咧，大家都係 office 啊，做嘢都吹冷氣。其實係咪吹得多冷氣對我哋嘅骨都唔好嘅咧？ 係啦，一定係唔好嘅。點解咧？因為咧喺做冷氣，第一我哋坐低唔喐。有冷氣嘅話咧，我哋啲氣血行都流得好慢啦、氣血行得慢嘅時候咧，自然有好啲乜嘢，有好多痰濕去積聚啦、或者啲寒氣去積聚啦。咁、既然有寒氣積聚嘅時候咧，固然係令到啲氣血行唔到啊，行得唔通暢啦嚇。 咁啊，行得唔通暢，咁所以就會令到我哋嗰、那個即係啲血氣唔好，咁啊影響咗嗰啲骨嗰個嘅成長啊，個生長個密度啊咁樣。咁幾好喎、啊，即係其實都好簡單。好啦，咁啊問完呢啲即係譬如曬太陽啊各樣嘢之後啦，食方面啦、啊，咁、如果你係根据翻西方传统嘅，咁头先都有提过啦。西方就话食好多乳制品啊，咁我哋就可以增强翻我哋嗰个骨骼嘅。咁我哋又见到好多现代嗰啲营养就话到饮猪骨汤咧就唔系好够补呢一个嘅钙嘅。咁我除咗有运动同埋有晒太阳之余咧，如果喺食方面有啲咩其实都几啱去到咧，就系呢一个骨质疏松嘅应对咧。 嗱，豬骨湯點解佢唔夠咧？因为我哋煲嘅时候咧都系有个巧妙嘅，就要落一啲醋啊。 吓系啊！ 系啦， 写低佢先啊， 好啲嘅。点解咧？有冇发觉咧？啲女士亲产之后咧，我哋系会煲一啲姜醋噶嘛？ 系啊， 系喎，系 喎。系咪有猪骨啊？跟住加蛋啊，咁样。 猪手嗰啲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因为醋能够将入边骨入边一啲嘅钙质咧，容易整出嚟啊。所以咧，我哋中国人嘅传统智慧就系咁啦。有姜，即系亲产之后姜咧，即系可以驱风啊，亦都可以暖胃啊嘛，又可以容易咧去吸收咧，即系骨质入边嘅，即系。個豬骨啦，嚇入邊嗰啲嘅有效成分，所以點解我哋會食姜醋咧？就係咁 嘅。哦，又咁啊！一年四季都食姜醋啦。 係咯，如果我成日食又得唔得？我因為我好中意食嘅，去茶樓咧。 你中意食係冇問題啊。 係啊，咁但我食得多又會唔會話對我其他嘅身體狀況又唔好㗎？ 咁樣咧叫食得多先。嗱，一般咧，我哋點解咧會食呢一個姜醋咧？咁我哋梗係可以頭先講健下脾胃啦。咁但係我哋身體好得意㗎，佢好有一個嘅提醒我哋想食乜。譬如話你食到有一個位置係，我唔想再食咯，我有啲飽咯，咁、或者覺得哎呀見到唔想再食住，咁咪即係代表我哋食呢樣嘢係夠咯。咁、所以我哋身體有感覺嘅。 系咁呢个人体自动嗰个 alarm 啊， 系啊，即系好似饮茶咁啊，我都记得。 系啦系啦系啦，人好似人体咁样。好啦，咁除咗嗱食啦，同埋晒太阳之外咧，如果中医嚟讲，仲有冇啲方法系可以令到我哋嘅骨啊，譬如针灸啊，或者一啲譬如天灸呢一类型嘅叫做辅助嘅治疗，有冇呢一方面嘅考究嘅咧？ 當然是有啦，譬如如果我們呢是要有那個針對性啦，譬如我們真的因為那個骨折我們要處理啦，骨折完之後呢我們會根據那個情況，譬如說那個受傷的經絡啦，我們要去疏通它啦，而當然呢除了是那個局部的位置之外呢，我們離不開呢是補腎的，除了落針之外啦，中醫來講呢都會用中藥去補腎啦，例如有巴戟天啊、道仲啊這一些，但是很多時候呢我們呢去補腎之前呢都要補個脾胃的，因為呢脾胃我們都市人也都是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經常吃生冷凍東西啊，刺激的嘢啦，咁於是個脾胃比較弱，吸收力比較差咧，而咧補腎嘅藥物咧通常係相對難消消化嘅，所以如果脾胃唔好咧，就未必消化到即係嗰個即係補腎嘅藥物啦。咁所以我哋要搞好個脾胃先，咁樣。 咁其實咧，我啱啱咧都突然之間諗起啊，有陣時咧聽到啲朋友咧行路嘅時候咧，佢哋只腳啊或者佢哋嘅盤骨位啊都會有啲聲音行嘅時候出咗嚟，係啦。咁其實嗰啲係咪就係代表佢哋 啲筋骨啫？嗰啲筋腱啫，應該唔關事係嘛？ 呢個咧，譬如你意思係有時你當你喐某啲關節時候，係咪出啲咔咔聲，或者你轉頸嘅時候啲咔咔聲咁樣，係咪啊？ 係啊。 嗱，呢個時候係代表乜嘢咧？我哋骨歪咗位。 哦，係啊。 係啦，就輕微嘅啫，輕微嘅歪歪地位。咁所以咧，我哋仲出現啲咔啊聲啊咁樣。咁咧，我哋點算好咧？我哋當然咧，最重要就係咧，要保持翻我哋正確嘅姿勢。保持翻正確姿勢咧，其實我哋身體咧係會適應翻咧呢、這個微調翻咧，係可以恢復翻去正確嘅位置嘅。咁當然啦，如果我哋唔理佢啦，繼續錯位啦，咁呢邊即係可能頸有少少錯位啊，腰有少少錯位啊，手有少少錯位。 咁啊，招錯啦，變咗係嘛？ 系啦，咁你就会发觉咧，成个人咧，话歪嚟歪斜咧，就好辛苦啦。咁呢个时候就要需要我哋咧做乜嘢咧？中医嚟讲可以，当然针灸啦、食药啦，又或者咧做正骨咧，就将佢复翻位嘅。 哦，喂，正骨我都听过，其实我成日都觉得自己个人都歪晒噶啦， 歪嚟歪斜， 骨头都歪晒噶啦，有机会都要整一整翻个人先啊。 系啊，不过 Terry， 我仲要多一个问题，就系想问，有一啲朋友咧就觉得啊，我啲骨咧开始唔好啦，啱啱都有话啦，就系、是、做多啲运动对我哋嘅骨质都好啦。咁如果佢觉得啊！啲骨开始唔好啦，咁佢又唔想做运动，因为唔想喐佢，咁系咪多啲坐喺度就会好啲？定系其实都真系要喐多啲嘅咧？ 冇得搞噶，一定要喐噶，因为我哋本身个人体设计咧就系人系要有休息，亦都有活动嘅时间。咁如果你话，哎呀，我真系，譬如老人家嚟讲，啊，好耐冇做过运动啦，就成日坐，咁而家就觉得，喂，唔得，我哋身体唔好，要喐啦。咁点算呢？我建议呢係散步先嘅、慢慢喐先。咁、如果老人家嘅咪可以每一日喐五分钟啊、每次五分钟或者十分钟先慢慢喐慢慢行囉。咁、而我哋如果后生啲嘅又或者即係係啦壮年啲嘅，咁当然我哋可以譬如晏昼啊食完饭嘅时间出去行下，亦都係五分钟十分钟啦，因为午饭时间太宝贵啦咁样。咁但平时嘅时候呢就喐多啲啦。咁我哋以呢步行啊散步先。咁當然啦，去到喐到咁上下咧，我哋可以即係個活動力即係喐得多啲嘅時候行山啊，或者而家就係熱啦，越天氣越熱啦，可以玩多啲户外活動啊，咁樣咯。 循序漸進啊嚇，咁啊中醫都有好多唔同方法咧，就應對呢一個嘅骨質疏鬆嘅問題嘅。咁如果大家有疑難嘅話咧，都可以問翻一啲就註冊中醫師啦。咁啊，之後再傾完咁多先，唔該曬 Terry， 拜拜。 唔該曬，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一条大桥被货船撞击之后倒冧，有人员和车辆跌落水。当地交通部门官员说，事发的时候桥上有八个人，已经在水中救出两个人，其中一个人被送到医院，另外六个人仍然下落不明。马里兰州州长摩尔话，初步调查显示事件是一宗意外，目前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是恐怖袭击。他说船员在事故发生之前向有关部门报告货船失去动力，并且发出求救信号，相关部门在收到信号之后开始阻截车辆驶入大桥。 總統拜登形容大橋倒塌是可怕的事件，強調目前首要任務是搜救失蹤者。他又說確保大橋盡快重建並且投入運作至關重要，軍方已經開始在現場清理航道的工作，聯邦政府將會承擔重建的相關費用。聯合國安理會通過要求齋戒月期間在加沙地帶立即停火的決議之後，加沙的戰鬥仍然持續。巴勒斯坦傳媒報導，以軍星期二轟炸加沙北部和南部多個地區，造成至少55人死亡。以色列總理辦公室發表聲明說，以色列不會滿足哈馬斯提出立即停戰和以軍完全撤出加沙等要求，表明以色列將會繼續實現戰爭目標，包括摧毀哈馬斯、釋放所有被扣押以色列人，並且確保加沙未來不會對以色列構成威脅。一支由中国工程人员组成的车队在巴基斯坦西北部遭遇恐怖袭击，造成五个中方人员、一个巴方人员遇难。外交部说，中方强烈谴责有关恐怖主义行径，要求巴方尽快彻查事件真相。发言人强调，中方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将会更加坚定与巴方携手合作，全力维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就系、是、呢个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咧都大致畅顺噶。路面情况方面，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跟住沥源村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去到沙田马场。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红桥一段咧都系车多噶，依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跟住福亨村。咁另外再提提大家啦，就系、是、筲箕湾耀兴道咧，嘅部分嘅斜坡同埋路面复修咧已经完成咗，咁去兴东村。方向近住耀东村的一条行车线已经重开，而去新城街方向的行车线是继续封闭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父母照顾咗我哋咁耐，系时候报答佢哋啦。香港年金俾父母终身稳定嘅每月收入。有了这个一世的承诺，父母可以轻松享受退休生活，做仔女的就不用为他们担心了。即打25125000或者去香港年金网站了解更多啦。产品涉及风险，计划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你好，我是香港电台文教组出品的 ChatDSE，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 英国语文卷三聆听有乜嘢技巧可以帮我记低答案？ 收到，正在为你寻找合适答案。 Hello， 大家好，我是英文科补习老师 Kelvin Sun。很多时候考评局录音声带都有四大答案 signals， 包括条题目 keywords， 可能条题目问紧 suggestions。You should is a good idea to 都是一些 keywords 嚟噶。另一方面啦 ，discourse markers， 例如啲 also、moreover、furthermore 呢一扎啦，全部都是代表新嘅 point 即将开始。另外一个咧，考评局好中意用嘅信号啦，就是 repetition 啦，短时间之内重复紧某啲字眼嘅时候啦，呢啲要多加注意。咁而另一方面啦 ，round up 嘅 phrases 啊，例如 you know， I mean。将头先呢啲散收收嘅资料咧嚟个总结，呢、这个咧分分钟就系个答案，又或者系一个 alternative answer。 唔该晒你啊 ，ChatDSE， 唔使客气 ，ChatDSE， 祝你考试轻松啲。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回忆的半分钟、 云浩影、 那个冬天静静的相拥、 陈忠泽， 其实谁喜欢当坏人，拿起刀手再震，然而爱太深或会令人。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早晨，早晨，星期三的早上，早晨，嘉明， 早晨啊，哦， 早晨，早晨，人齐啦，早晨，嘉明， 早晨啊，小伙伴， 早晨，嘉明，早晨啊，哦，早晨，各位， 系啊，早晨 ，Vicky， 早晨，各位晨光嘅听众朋友，今朝早翻工啊，或者系翻都冇乜翻学噶啦，就感受到嗰一种嘅畅通啦，应该 哦，系， 陆续啲学校都开始放假， 我两位仔仔都仲翻紧学， 系咪啊？ 系啊，佢哋好好积极噶，佢哋 系，我有一位翻紧，一位就假期翻嚟打波嗰啲啦， 哇，正， 系啦，咁就感受到嗰一种嘅交通上面都有啲唔同啦，咁同埋咧，我有啲医生朋友啊，话俾我知咧，今昨日应该是昨日，今日都已经迟咗啲啦。昨日是很多医生飞的日子， 哦， 系啦。咁 佢哋都唞下先啊，医生哥哥、医生叔叔， 系啦。佢哋要唞之外咧，好多医生爸爸都系趁住呢一个时间咧，先至可以陪下啲仔女去下唔同嘅地方咁样。咁所以昨日都喺机场应该撞到唔少医生朋友嘅。 所以嘉明亦都讲到另一个重点啊，假期嘅时候尽量唔好病， 系， 因为可能你嘅家庭医生都可能飞咗啊， 定还是啲医生都叫做人心人术地觉得。啊！流感高峰期好似过咗咯， 系啦， 冇咁热闹咯， 等都等到而家。 系啊，依家又少咗听到流感高峰期呢个字眼啦。咁可能佢哋都有谂过、度过嘅咁样，即系一来为生意，二来啊，真系人心人术啦。我深信咁样，系，所以佢哋都要唞下嘅。 系嘅，咁不过咁唞之余咧，唔一定要飞嘅，留喺香港都大把嘢玩嘅。咁啊，之前都有听我讲过啲彩彩蛋啦，非常之抢眼嘅佢哋啦。 系啊 ，Team Lab 啊，呢个光年啊。 系啦，咁啊，除咗如果你系去开中环嗰一方面系睇下蛋之外咧，今日咧都会隆重开始有嘉宾预览，听日正式開幕咧就係另外一個，哇！簡直係香港嘅藝術界城市 Art Central 啦，咁啊同步 Art Basel 又嚟啦。 嗱，我經過嗰個光蛋嘅時候咧，就見到咧 Art Central 啦，跟住咧我就問同行嘅友人啊，咁我話：哇！舊時Art Central 唔係喺會展嘅，咁佢又答唔到我，跟住點不知一翻到嚟咧，阿嘉明咧就可以啊答到小弟啦。喂，究竟舊時咧下邊嗰層咧就係 Art Basel， 上邊就 Art Central， 我就心諗一個會展點解要搞两个策展咧，再上边咧就系即系街市啊，嗰啲就拍紧嘢噶啦，系啦，拍唔系街市电视，系拍卖嗰个街市。 係啊，咁所以即係啊嗰件事好似一體化咁樣去做，但今年咧就以為啊有幾大唔同嘅地方，咁原因何在咧？嘉明嚇， 不嬲咧，人哋喺2008年搞第一次 Art Central 嘅時候咧，就已經係瞄準住中環海濱呢一個位置噶啦。因為其實呢一個嘅機構咧，或者呢一件嘅城市咧，唔係淨係香港去到負責打造嘅，因為都有三大嘅國際領先嘅一啲藝術活動主辦機構咧去到做嘅。咁而佢哋不嬲做開都有啲户外啦、大型一啲嘅展出嘅展品。咁但係點解之前會擺出入去？會展咧就因為疫情期間啦，好多嘢都唔能夠咁盛大地舉行啦，咁所以整一個濃縮版就入咗去會展，就好似幾大城市都擺喺同一個地點嗰度做。咁但係今年咧，終於可以翻屋企啦。Art Central 點解叫做 Art Central 就因為佢喺中環啊嘛，咁所以咧就將成件事咧擺翻去佢平時應該嘅模樣，咁就起翻呢兩個大嘅帳幕啦，有翻佢一路即係向往嗰一種帶俾香港人感受藝術嘅氣氛咯。咁即係其實佢唔淨止係兩個帳幕入邊有好多精彩嘅展品嘅，佢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啦，甚至乎今年咧都同过佢哋其中一位策展人倾过偈咧，系会搞 picnic 嘅，搞野餐嘅。咁但系个野餐唔系净系话有嘢食、坐下草地咁简单，而系咧佢会有一啲艺术人咧融入咗喺呢个草地嘅位置，同大家可以一路食住嘢。一路傾住偈，甚至乎飲埋嘢，就傾下藝術嘅話題， 係正啊！其實咧，呢啲藝術展咧，有陣時候我哋入去交朋結友咧，都係兩杯到肚先可以傾下偈啦。琴日 Art Basel 就 VIP day 啦，咁但係就唉，我琴日真係好多嘢做啊！咁但係唔緊要，今日抽時間入去睇下，因為咧有陣時候我哋做創作人啦，入去咧你唔好成日睇人哋個名畫或者嗰個雕塑品或者嗰嚿嘢嘅價值啦。嗱，點解用嗰嚿嘢咧？因為好多係装置艺术嚟，咁你装置艺术咧，你唔知点形容嗰嚿嘢噶，即系 嗰件事， 系啊，即系 嗰件艺术品， 系啦。咁当然我可以好即系叫做好崇高咁样形容嗰嚿嘢，但系我估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一讲完之后就哇哦咁扮嘢一个主持啊，咁我哋唔系 sell 呢啲啊嘛，我哋 sell 贴地啊嘛，系咪先？咁所以我就形容嗰嚿系一嚿嘢，但系嗰嚿嘢几多钱咧？可能4000多万港币。咁嗰嚿嘢有咩睇咧？可能咧就系阿 Benz。噴咗少少紅油落去，跟住黐咗落縫牆嗰度，跟住就令到佢價值飆升啦。嗱，有好多呢啲嘅例子嘅，我啲建議即係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即係兩個藝術展都入去睇下。有陣時咧，你去感受藝術氛圍嘅時候咧，你睇唔明噶，但每個人領受嘅嘢都唔同嘅，即係你同係睇嗰嚿嘢啦 ，Vicky 睇又唔同。小白睇咧可能系高啲层次，我睇咧可能睇到价值钱嗰方面，嘉明睇咧睇到咧一种诗意喺当中。喂，原来真系一个艺术品咧有四个维度可以唔同嘅演绎，呢、這个就系艺术嘅价值所在咯。 系啊，都系找住三月尾嘅呢一个尾巴咧，都系啲盛事，尤其是艺术界咧都系庆合合嘅日子啦。咁都系揾住呢一个，大家都可以充斥住街头巷尾，都系有人去气息嗰一种嘅感受啊。 好多嘢睇啊，其实即系头先嘉明讲。讲咧嗰个 Art Central 对面咧就系合资大姐嗰个雕塑展，就系中环版本嗰个啦。琴日咧小白就讲咗沙田版本嗰个合资大姐啦。咁中环版本嗰个咧又睇到另外唔同嘅雕塑， 系啊系啊。 譬如睇到咧，即系我几中意一个人物叫金轮法王咧。 哇，金轮法王我自己都好中意啊！佢雕兄又喺嗰边， 系啦，佢呈现 又可以打多次， 好有型啊！因为咧电视剧嘅世界咧，金轮法王咧成日嗰啲轮可以 系啊， 出飞嚟飞去。 你细个有冇玩过？嗰啲咧，喺廚房拎出嚟，跟住要摺喺擺台上面墊住隔熱嗰嚿嘢咧，我攞住嗰個扮金輪法王飛咗好多次噶。 點玩啊？ 冇咁嘅力， 跟住你阿媽飛翻你轉頭。 係啊， 衰仔、 啊！我哋喺嗰度切磋咗幾下武功嘅。 係啊，咁咧，中環嗰個合資大姐咧，有一個寒冰床啊，寒冰床即係 寒玉床， 寒玉床係啦，呢、啊這個正名嘅。阿、哦、小龍女咧就喺嗰度咧，即係養傷嘅。佢、哦、俾你咧喺嗰張牀嗰度瞓。 系啊， 会打卡。 瞓之余咧，佢咧阿小白同埋船仔，琴日应该都会有讲。佢咧今次呢个展好好噶，佢有啲 QR 曲咧，嗰啲 QR 曲咧，你嘟完之后咧，你就会有个 effect 喺张相嗰度呈现咗咯。 哦，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譬如你瞓喺张床或者你练紧功，好似小龙女咁样，佢旁边就会整啲寒气嘅 effect 出嚟咁样咯。 哇，喺个山洞咁样嘅背景有啲唔同嘅。 系啊， 不过我见个人行过去都瞓一夜，我就唔过去瞓。 沙田嗰个咧都系又讲咗两句。呢、這個合資大姐沙田嗰邊嘅話咧，我都有一個咧就係、是、用二維碼玩嘅，咁咪就對住個 mon， 跟住佢有四個嘅圖片漫畫嘅圖片俾你揀嘅，咁我要快啊，因為佢原來佢 count down 緊嘅，咁我就 冇理到啦，跟住就諗住再抡下抡下嘅時候，原來佢已經幫我揀咗啦。 哦， 我記得佢嗰陣時有啲係我前面嗰個好似係用緊可以俾你扮用呢一個嘅紅龍十八掌。咁我嗰個漫畫咧就係、是、笑傲江湖嚟嘅。 哇！ 係啦，咁我就係、是、我唔係扮到靈狐衝，我扮到佢師妹嘅。係啦，咁但係唔緊要咯， 因為揀錯咗，佢幫你揀咗。係 啦，咁我都拎住把劍，跟住咧我喺個 QR code 嗰度咧就可以攞翻張相。咁啊，影咗一张有漫画嘅相出嚟咁样嘅， 系 啊，系啊， 我头先讲嗰个 你都几靓女、啊， 唔紧要啦，戏剧效果嚟嘅啫，系好似你玩嗰啲 AI， 依家喺面书嗰啲人个个 AI 又话自己身材苗条，又话点样 老咗又点样， 系啊，啲好。好无聊，其实我睇你不如认真用嗰五六分钟去温习下世界嘅大小事仲好啦。即系我讲面书嗰样嘢，但系小白嗰个去到剪梗系玩一玩啦。 系啊， 好靓 啊！其实个漫画感好浓厚，所以嘉明讲得好啱。其实咧，依家香港咧，好似一个艺术城市咁 啊！ 嗬， 系啊，尤其整个三月份都真系好多唔同嘅种类俾大家去选择啦。同埋咧，我自己觉得最开心系咩嘢咧？唔系净系话我哋平时即系、就是、我哋普遍嘅市民咧，都可以好多唔同嘅选择去参与。一啲你中意嘅艺术盛事，而系咧真系可以帮到本地一班艺术家，可以多啲嘅舞台俾佢哋去做表演。譬如话咧，今次都系好觉得开心嘅一件事咧，就譬如话喺头先讲开嘅 Art Central 啦，咁大型嘅一个场景当中咧，佢哋今次系第一次咧系委约啲本地嘅艺术家去到做一啲大型嘅装置艺术作品。因为你可以想象，你系一个本地艺术家，你要揾嘅资源要有几多先至可以上到呢啲国际舞台咧？甚至乎你个历练本身系有几够，先至可以有嗰个所谓嘅经验啊，或者嗰个嘅份量，可以上到啲大舞台咧。咁啊，今次拣咗呢一位嘅艺术家咧，就系何善同啦。何善同系2008年喺中大毕业噶啦。咁其实佢本身做开嘅艺术作品咧，佢个感觉你系唔觉得佢系要去到一个好光丽嘅舞台嗰度去到做演出嘅。不过咧，今次有一个焕然一新嘅感觉，就系、是、咧透过呢一次嘅一个委任嘅一个委约嘅特色咧，就系、是、变咗将佢对于武术嗰一种嘅热爱咧，就真系用一个比较特别嘅方式去到呈现出嚟。咁我听闻咧，就要同翻啲本地艺术家去到倾嘅时候咧，啲可能啲委约人啊，又或者系倾个 project 嘅时候，都要讲嗱，你唔可以再当你自己毕业礼嘅创作咁简单噶啦，真系上大舞台噶。咁嗰个嘅变身咧，对于呢一班嘅本地艺术作品嚟讲咧，都真系有一个好大嘅一个影响力喺当中。咁啊，睇下究竟呢一班嘅本地朋友有啲咩嘅发挥啦。 可以话系一个刑事之中当中嘅其中一位重要人物啦 ，Pharrell Williams。咁佢咧之前嚟过开 fashion show 之外咧，啲 hip hop 嘢都好似关佢事咁样。我以为啊 ，Complex Con 会唔会佢又走出嚟啊？ 供 下咁中意香港啊，唔觉喎。不过唔紧要，音乐上面有佢喺度打灯就得噶啦。加埋有 Mumford and Son 嘅呢一首作品叫做 Good People。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 O 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Vicky。 朝头早啊，梗系想问一下大家啦，关于饮饮食食嘅方面嘅， 系、 开心啲啊，中意食啊嘛，大家。 系、 啊。平时食饭咧，你哋假设出街食、你哋中意食唔食嗰啲咩镬气？食唔食得出嗰啲镬气？ 中意， 中 意， 中 意。 间唔中咯，起码有一次想嘅、 啊， 都会食得出啊。嗰只咧一定系用明火煮嘅，系咪啊？ 都食得出。 估计如果你去嗰啲叫做政府市政嗰啲上边咧熟食市场咧，其实好大部分咧。着咗八成啦，我可以讲都系有镬气嘅，系啊系啊，系正噶。 除咗闻到之外啊，食到个味道之外啊，甚至我觉得咧，佢哋炒嘅时候好有型，我觉得好好睇添嘅。即系我自己有阵时去 抛镬系好型噶嘛。 系啊，因为唔轻噶嘛。 咪咯。 咁咧，其实咧，我又想讲下就系、是、啊，关于咧系煮嘢食方面嘅啦，你哋屋企咧又系用明火定系电磁炉咧？ 电磁炉啊， 电磁 二合一。 哦，犀利喎！ 好啊， 你系运能车嚟噶， 咁两条腿走路好啲啊！真系有阵时你用电磁炉咧，成日都唔够镬气噶嘛。 嗯、 但系咧，如果你用煤气啊或者其他嘅叫做煮食用具咧，咁又有阵时真系危险啲啊！嗱，好似我自己大头虾咧、我成日都系即系可能想淥下个面啦，佢成日都滚泻噶嘛。咁、你电磁炉个滚 真系好嘅， 你电磁炉滚泻咗，第一唔使咁烦啦，第二冇咁。大問題啦！第三佢最多咪壞壞咗，你咪換咗佢咯。即係我係咁樣咯，因為太大頭蝦啦，係啊。 但係有啲人咧就有講過咧，就係、是、啊，如果用電磁爐咧，就煮唔到嗰種鍋氣啊。咁但係其實只要揾翻適合嘅鍋咧。其实都系可以做到一种风味出嚟嘅、我自己就喺屋企就试过啦，系啦，咁我觉得 OK 嘅，所以唔系话电磁炉咧定煮出嚟可能唔好味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咧，原来最近啊喺美国啊有个国家科学院咧就有一个研究发现，就系、是、原来煤气咧。呢、這、一個煮食嘅爐咧，都會令到我哋屋企成為有一個家居嘅廢氣喎。係、啦，咁點解咧？原來咧佢就係話啦，因為煤氣入邊咧，其實有一種叫做苯啊，苯咧佢就係化學物質嚟嘅。咁呢種苯咧。如果大家吸得太多嘅话咧，就会好容易有攰啊，就会有晕啊，甚至严重嘅一啲失去意识嘅状态出现啦。甚至系如果你真系长时间吸得多嘅话咧，都会令到个呼吸系统咧会出现问题嘅，又有少少疾病出嚟嘅。咁、佢就话啦，呢个测试咧就去咗监测咗87个家庭，咁、就喺当中咧就见到有啲系用煤气噶啦，有啲用就电磁炉啦，咁就发现咗原来用煤气罐。佢煮嘢食，煮20分钟左右啦，其实就相等于啲乜嘢呢？相等于你企喺一条街度，不断吸汽车嘅废气，20分钟， 哇， 其实都几劲啊，系啊，因为嗰个苯咧，其实每分钟如果排放系5.5至到6.5微克嘅苯咧，其实就会好容易影响我哋嘅气管。 个酒楼应该一定系用煤气啦，可以咁讲。 系啊系啊， 我旧时啲厨师仲要炒完嘢之后，仲要出去落场嘅时候。吞云吐雾咧，佢每日都系 街边噶嘛，真系。 系啦，佢仲要系废气嘅王者。 系啊，同埋因为咧，佢哋好多时茶楼嘅厨房，佢哋想要嗰个镬气个力咧，所以佢哋泵嗰个 再大啲， 个 gas 咧会再大啲。 系因为要焚嗰下， 系焚嗰下。 即系有阵时我哋睇啲饮食节目咧，嗰个头 Q 咧，即系话，哎呀，你唔知咩炒虾球，跟住同埋个即系个 cam 会怼咗落去啲火炉焚，跟住再拉， 焚出嚟咁样系嘛？ 好好嘅，我觉得。嗱，你可以同电视部 suggest， 我哋应该拍到一啲唔同嘅飲食节目，饮饮食食嘅最多人睇噶啦，可以刺激收视。 电视部最近都好似有个新节目咧，就系讲饮食， 系都但系都要关饮健康噶嘛， 系啊健康饮食嚟， 系噶系噶。 咁但系有一啲譬如老一辈嘅，佢哋觉得唔系、用电磁炉咧，就系啱啱所讲话，我就系冇嗰个镬气或者炒出嚟咧唔好食，甚至乎咧佢哋会觉得就系、是、啊煤气炉咧。先至係家嘅味道，咁但係咧就有衍生另外一個原因啦。其實好多老人家咧就會驚啊，會唔會自己成日都唔記得熄火咧？因為電磁爐佢可以，譬如可以計時，我十分鐘之後佢都會自動熄噶啦。就算我唔記得咗都，因為我自己都有陣時都會 都会试过唔记得熄炉嘅， 或者近年都有啲俾小朋友嘅健康或者系安全着想咧，即系你着咗系热嘅会红色，跟住你系变翻正常常温嘅温度嘅时候咧，咁个红色圈圈就唔见咗啦，咁样都有啲温馨提示嘅。 系啦，不过而家咧都多咗真系好多唔同嘅新发明啦。其实煤气公司咧最近都有一啲嘅发明，就系啲乜嘢咧？放煤气炉嘅。咁煤气炉，因为大家都其实普遍咧都喜欢煤气煮嘢食啊，就算有一啲屋企人。甚至其實而家我自己屋企係呢個電磁爐噶嘛，但我有陣時都會諗下，我都想試下用翻明火煮嘢食喎，其實出嚟嘅效果係真係有少少分別嘅。咁但係如果喺呢一個唔記得熄爐嘅情況之下咧，可以點做呢？而家都有一啲應用程式咧，係放俾大家連接住你屋企嘅明火爐嘅。咁就係當你譬如有陣時唔係唔記得自己熄，係有陣時硬係覺得我自己係咪未閂爐啊咁樣， 可以 check 到， 可以 check 到。你就算出咗屋企咧，你唔使翻屋企一轉，你甚至係可以用嗰個應用程式咧嚟到去熄爐。咁我覺得呢一個咧，其實方便咗好多嘅老人家啦，甚至小朋友啦、家長啦，或者係係唔係連接喺本身個老人家手機，係連接喺老人家嘅仔女。咁嗰啲仔女就可以隨時 check 到究竟屋企老人家嗰個爐有冇熄到咧，個狀況係點咧？ 其實成日都想講咧，智能家居咧，除咗幫助到我哋啦，減少一啲意外啦。頭先 Vicky 講咗好多，話可以就算着咗火可以熄翻，或者即系少啲意外啦。你知唔知道智能家居咧，仲有一个好大嘅功能，喺内地咧经常都用嘅， 系点咧？ 一个咧防盗嘅功能。 哦， 你谂下，如果吓，突然间好多住村屋嘅朋友，咪成日话叫做年近岁晚嘅时候，好多贼仔啊喺嗰个嘢嗰度爬入嚟啊，啲棚仔嗰度爬入嚟啊，成咁样嘅。你试下你屋企有智能家居啊，如果你可以 read 到有人入咗你间屋，你即刻着晒啲灯，佢即刻走，系真嘅，系真嘅，喺。內地咧係好流行嘅，因為內地嗰智能家居同個手機嘅結連度咧係好吻合嘅，即係可能佢一講話小咩同學咁樣，即係你知嗰個應用程式啊，咩同學幫我開燈咁樣， 係啊，主人啊，係 啊， 點 啊，係啊，佢話幫我放音樂咁樣，跟住佢可能就已經突然間，喂，你又著燈又突然間響莫扎特音樂。我拆咗走啦， 系啊，甚至乎咧，如果你话，因为我嘅 friend 屋企都系装晒啲智能嘢啊，咁佢真系好似阿 O 所讲咧，佢讲嘅咋，佢即系佢钢铁奇侠咁喺屋企住到，咁跟住咧，佢话如果你喺外边屋企外边嘅话咧，其实你都可以用手机操控。如果你话啲传统咪灯掣咪揿掣嘅，揿掣嗰啲佢话其实有啲装置咧就好似有个小手臂可以帮你揿掣，其实嗰个装置只要拎到 WiFi 咧，你都一样可以拎晒屋企所有嘅电器噶。 我覺得呢一樣嘢咧，除咗安全成分高咧，喺嚇怕啲賊人嗰度咧，都可以應記一功喎。 咁所以其實有呢一啲嘅智能科技咧，係方便到大家嘅。不過又講翻轉頭，就係啱啱講個本啊，其實咧都唔使太過擔心嘅。只要我哋咧屋企入邊咧有一個加強版嘅抽氣扇，同埋有一個咧好重要喎。好多時候煮完嘢食，大家咧就會即刻熄抽氣扇啊嘛，唔好。其實盡量咧開多佢5至10分鐘，抽咗嗰啲空氣咧，咁就可以咧減低呢一個嘅家居廢氣。咁所以咧煮嘢食。都可以好放心、好安心嘅。 早晨，早晨，星期三嘅早上啊，8:11呢个环节咧，今日继续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Candy 邓胜庆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Candy 早晨啊。 系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一起跟进下咧，琴日啊港股嘅表现啊，咁啊恒指有得升啊，升144点，咁以为啦，假期前啦，咁港股就相对牛皮啲啦，成交交投淡静啲啦，点不知唔系，晏昼嚟讲就午市之后就腾讯发力啊吓，升4% 就撑起个大市啦，咁样咁嗱，今个礼拜咧就礼拜五啊放假，下个礼拜咧就有两三 day 咧都系假期嚟嘅。咁啊，交易天其實就相對少啦。咁啊，嚟到三月嘅尾巴或者四月頭咧，係咪近期大家都係放假 feel 為主咧？咁 Kenny 市場嘅焦點又係啲咩咧？交俾你去分析啦，唔該。 雖然咧就係當然有個假期氣氛喺度啦，不過咧睇翻港股方面咧，其實嗰個走勢咧就係有一個改善喺度嘅，即係你睇到個市底上面嘅話咧，當然唔係話好勁啊嚇，但你睇到咧就係逐步咧係有一個係即係個底咧就褪咗上去，開始同埋底位方面咧係都顯示有啲支持喺度嘅。咁同埋都係升嘅股份方面咧，相對嚟講咧都係增加咗，即係所謂個市寬上面嚟講咧都係有改善喺度，係咁成交量亦都係 OK 啦，即係當然唔係好勁啦，係，但起碼比之前係有所改善啦。咁所以變咗你睇到其實個港股方面咧都係多咗啲新錢就玩嘅，咁所以變咗即使有假期氣氛嘅話咧，咁都浪得到啦。咁當然嚟即係繼續都係睇翻嗰啲係業績因素啦，因為包括嚟緊都陸續有啲內人股嘅業績啦，咁同埋一啲係即係平台經濟股嘅業績啦。咁如果都係嗰句啦，即係我哋節目都講咗幾次，就如果佢能夠增加到嗰個係派息啊、回購啊等等嘅話咧，咁其實就係對嗰個股價嘅幫助係比較大啲嘅，咁對股價幫助大嘅時間嘅話咧，咁其實又真係當然對個指數幫助會比較大啦。 Kenny 啊，同你今日咧就傾下嗰兩隻大科技，都好耐冇傾。上個禮拜咧就同你講下騰訊嘅業績啦，咁啊未出業績之前講嘅，咁出完業績之後啊都幾為之理想，因為又派息又增加嗰個撥備回購咁樣，咁但係咧另一隻咧阿里巴巴啦，咁啊琴日咧就再調整。重组的策略，咁啊撤回咗呢个菜鸟上市嘅申请添，咁啊呢一件事都颇为影响阿里嚟紧啊，究竟个重组计划会系点咧？因为上年嘅时候，我哋明明就仲讲紧啊，即系盒马先生啊、菜鸟啊等等啊。甚或乎蚂蚁金服啊，咁啊陆续上市啊，息数咁样去重组。咁我哋睇到阿里嘅前景就睇呢几个点子啦。咁点不知咧？没甚了了嘅腾讯咧，就反而啊，仲叫做稳中求胜喎，喺个股价表现，以至同你讲紧喺个企划嘅方针嗰度。好啦 ，Kenny， 两大科企都交晒俾你去分析啦，因为两只都系散户股民嘅爱股嚟嘅，交俾你去讲，唔该。 嗱，腾讯咧。就簡單啲嘅講真，就騰訊我哋講嚟講去咧，都係主要面對嗰個手遊上面嗰個係問題啫嘛。但係你而家睇翻遊戲方面咧，嗰個係整改嘅情況方面咧，相信都叫告一段落啦。同埋之前就算推出嗰個係徵求嘅意見稿方面咧，就即刻好快即係反市場嗰個反應係比較負面啊，同埋比較敏感嘅時間咧，都即係抽咗啦，冇咗嗰個即係徵求意見稿啦嚇。咁好明顯咧，就係手遊個市場上邊咧個政策因素影響相對嚟講咧就降低咗。咁但係阿里咧就其實係複雜嘅，因為阿里方面咧就係除咗電商之外嘅話咧，就包括有好多唔同嘅各類型資產啦，包括頭先講菜鳥就係啲物流相關啦，同埋金融啊等等啦。咁而阿里個重組咧，就似乎咧係經常性有所轉變。咁市場上面咧，好似就未係好確定咧，睇到佢個方向，佢究竟係分拆啊，定係點樣嚟到去實現翻個股東價值？咁因為佢手頭上面有好多唔同類型嘅資產喺度，所以佢有少少咧就變相咧變咗係一個科技嘅一個係conglomerate， 就係一個係科技嘅綜合企業股。咁就必定會有個 discount 喺度嘅，即係如果你講嗰、那個。阿里方面咧，其實佢估值就真係唔貴嘅，即係講咗10倍留下 P/E， 同埋手頭嘅現金都唔少，亦都自由現金流方面咧係高嘅嘛。咁你 discount 咗啲現金嘅價值嘅話咧，其實嗰個 P/E 更加低添。咁點解會咁咧？因為最主要就係頭先講啦，就係佢個資產結構比較複雜啲，你去點樣 value 間公司個價值嘅話咧，係有所困難嘅。咁就必須要有一個比較清晰嘅一個資產重組計劃。當然。分拆有分拆嘅好處，就係短期可能突顯咗嗰個係realize翻嘅價值出嚟啦。但係咧， 會長遠就會有個擔心，就係話咧，如果當你將一啲係高增長啊、值錢嘅分拆派出去嘅話咧，咁你就變咗頭先講啦，一個控股公司啦，咁你個估值就好難會高。 嗯，咁所以散户股民去挑選呢啲大科企嘅時候咧，都好似即係 Kenny 話齋啊嚇，入邊咧都係要有好多考量喺當中嘅。咁而聽呢個環節，你就會認識到更多，就唔係淨係睇個股價嗰度。哎，點解一隻好似點咗月咁，另一隻咧就可以哇，即係琴日上到297蚊都得喎。咁 Kenny 頭先其實已經係好仔細咁幫我哋去講解咗個前景咯，係咪？ 因為投資者點樣去睇一間公司嗰個係發展模式同埋個前景咧，就俾嗰個 valuation 俾個估值咧係可以好唔同嘅。即係譬如大家都係同一間公司做同一個業務嘅話咧，可能一間公司嘅 PE 方面咧係高出好多，一間公司嘅 PE 係好低嘅。咁、最主要原因就話睇到有冇一個 earning growth 同埋係嚟緊會唔會有一個資產價值嘅突顯出嚟咯。所以嗰、那個企業嘅重組，我哋所謂嗰個係即係corporate action 嘅話咧。其實對真公司嗰個估值嘅提升好大嘅作用，所以點解內地而家我哋成日講話呢個要市值管理咧、就即係唔係話炒上去嗰種市值管理，就係要點樣去realize 翻嗰個價值，去提高翻嗰個股東嘅權益，可能就係透過一啲資產重組咯。 好啊，咁我哋講完新經濟股咧，又講啲舊經濟股，咁啊，今日咧工行啊、交行同埋國壽咧都會出業績嘅，咁啊，嗱呢一類舊經濟股份咧有咩睇頭咧？以至嗱，工行都係四大國有銀行啦，咁啊，即係人行方面就放水啦，有冇機會激活下即係四大行嘅一個叫做個業績都做好翻少少啊？咁樣交俾 Kenny 去講啦，唔該。 嗱，你如果睇招行做一個example 嘅話咧，咁其實就大家一定係面對息差收窄㗎啦，因為佢哋面對緊嗰個其存量信貸存量嗰啲按揭方面咧、那個減息啦，咁同埋之前國家政策都係要銀行讓利啊、共度時間啦，咁所以佢哋嘅 profit margin 咧就一定會收窄嘅。還好就係話睇翻嗰個不良貸款率方面咧就冇乜太大嘅惡化，咁呢個都係正常嘅，因為舊年佢國家就叫啲銀行就哎呀唔好追得咁緊啦，同埋亦都係咧延期延展嗰啲貸款啦，咁樣咁你即係唔將佢去逼佢還錢嘅，咁你咪唔會變壞帳住咯，咁就變咗個問題貸款比率就唔會惡化咯，咁呢個都還好，都係穩定嘅。咁但係當然我覺得就都係嗰句啦，又係四大行嗰啲嘅話咧，大家都係睇個 PER ratio 啦，因為而家你買得中特股、中概股嘅話咧，都係睇個派息比率會唔會即係進一步提升㗎啦。咁我估內人嘅話咧，就算唔提升都會維持高嘅 PER 嘅。咁你見招行都增加咗啦，咁招行已經係你知派息不嬲唔係話最高嗰只㗎啦。咁所以我覺得就都係睇個息做人咯而家。 咁招行都七厘一，睇下四大行出嚟個息會唔會可以繼續上升啦。咁留住啲股民嘅或者 fans 們嘅對佢哋嘅愛啊嚇，用派息。 係啊，即係如果你話去到有成九厘十厘。嘅話咧，喺今年美國如果真係稍後時間減息嘅時間嘅話咧，咁佢都有吸引力嘅。 係完全明白曬。今日早上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聲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 Kenny， 頭先提及過嘅股份，自有冇持有咧？ 真係冇嘅。 係唔該 Kenny， 再同你傾，拜拜。 说我是艰难，一塌糊涂的模样，残存就好，还谈什么梦想？我们都是这样，面对一道道的高墙，说服自己还有一双翅膀，每次都说要挑战，每次都跟自己说谎。最后投降，明白我要的缺氧，有些话藏在我的心脏，这次我要听我的，往天际线飞翔，我寻找我的形状，寻找心里的天堂，到底有没有这一个地方，转眼一片晚霞，不要消失的夕阳，只有你证明我这 这次勇敢。 是 Super Moment 有呢首作品啊，我的形状系时候咧听一节啦，贸发局热线啦吧。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咧，继续会有私分喺度噶。香港贸发局咧一直努力为港商咧拓展海外嘅经贸网络，帮助佢哋打入新兴市场。过去几年咧，除咗组织香港访问团去中东同埋东盟考察之外咧，贸发局研究部亦都去过拉丁美洲国家做实地调研噶噃，同当地嘅政府代表、商会、企业深度探访，亲身了解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同埋探讨港商喺当地发展嘅空间同埋机会。今朝早我哋好高兴邀请到香港贸发局环球市场研究团队嘅经济师傅志乐先生 Nicholas 就同我哋分享噶。早晨 Nicholas， 早晨师芬 Nicholas 啊，不如都同大家介绍下香港同拉丁美洲嘅经贸发展啦。 好，冇问题。喺2023年咧，香港对拉丁美洲出口额达到741亿港元，其中墨西哥同巴西喺过去好几年都是香港在拉美地区最大的两个贸易伙伴，加上占了差不多香港和拉丁美洲贸易总额的六成，紧随其后的是智利。其实香港和智利的自由贸易协定在2014年已经生效，而在2022年双方还更新了协定内容，加强两地在服务贸易的合作。另外自2023年1月开始，香港和我们在拉丁美洲第五大的贸易伙伴秘鲁开始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促进翻两地之间嘅贸易合资联系。可以见到啦，香港同拉丁美洲嘅经贸关系更加紧密。亦都因为咁，贸发局研究部最近都去咗墨西哥、智利同秘鲁呢三个国家，了解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同埋港商喺当地发展嘅机会。 嗱，咁贸发局研究部咧喺呢三个国家咧，有冇啲咩嘅见闻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喺疫情过后咧，呢三个国家嘅经济发展咧，其实都相当稳定嘅。加上他们开放的贸易网络都提供了庞大的发展潜力给港商去探索。我们留意到拉丁美洲线上和线下消费市场都相当有活力。原来对拉丁美洲人来讲，商场是一个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重要的社交场所。 所以有不少当地人在商场一边同朋友相聚，一边拎住大大小小的购物袋来消费。与此同时，网上购物在疫情过后仍然大行其道。拉美消费者通常都会用手机网购，而他们透过社交媒体来网购的比例亦都高过其他地区。我们访问过当地商场、百货公司和网购平台的企业，他们都表示消费者买得最多的是服装、电子产品和个人护理之类的产品。 看来拉丁美洲这几个国家的消费水平都不错，不知道他们的发展近况又可以带到什么机遇给香港的公司呢？ 由于觉得亚洲的产品物有所值，而且款式丰富，当中有不少的拉美进口消费品都是来自亚洲的，所以从事零售和批发的港商不妨把握这个机会，利用香港这个国际采购枢纽，将价格实惠、物有所值的亚洲产品带到拉美市场。另一方面，拉美地区对贸易服务都有相当大的需求，不少受访者都表示香港服务业水平一流，同一时间亦都有部分反映了因为对亚洲市场不熟悉，在亚洲找值得信赖的供应商有一定的困难，所以香港公司可以考虑下藉着香港自身拥有的庞大供应链网络，在采购、品质控制、行销、品牌或者是商业咨询等方面提供专业服务给拉丁美洲的公司。同时这几个拉丁美洲的国家都很积极吸引外资，例如我们在当地见到有好几间中资港资的物流公司在十几年前去到现在一直都在那里有投资基建的项目，加强翻亚洲和拉丁美洲之间的贸易，又好像他们的创科行业咁，很需要资金来发展。相信香港的金融、创科、科研等的领域在当地都会有相当大的发挥和合作空间。 咁如果香港想拓展拉美市场，不知道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大家呢？ 由于拓展拉美市场的各位朋友，首先要明白在拉丁美洲人物网络和人际关系都很重要，港商要和合作伙伴建立到一个良好的信任基础，才可以打好个关系，合作起上来自然就事半功倍。譬如亲身去拜访啊，面对面的对话，这些都会是比较可取的做法。而如果想卖产品去拉美市场，可以考虑下先在社交媒体做宣传，增加品牌和产品的曝光，再在一些大型的网购平台开设网店，就会容易一些打入拉美市场。一来在这些大型的网购平台会较容易给到买家信心，二嚟呢啲大型嘅网购平台一般都会提供销售、营销、支付方案同埋物流服务，港商就唔使担心物流或者自己处理清关之类嘅事情，可以专注翻产品嘅研发同设计。 不过如果大家想接收更多嘅市场资讯，唔知道又有啲咩途径呢？ 大家可以浏览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嘅网页 research.hktdc.com。我哋除咗提供唔同市场嘅经济发展概况，同埋最新嘅贸易资讯之外，仲会不时发表研究文章，详细分析唔同市场嘅发展机遇，值得有兴趣拓展中国内地以至海外市场嘅港商密切留意噶。 今朝早唔该晒 Nicholas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啊 ，Thank you。 唔使客气。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解决劏房问题工作组近日约见不同政团，据了解，当局计划推行劏房登记制度，未有登记的业主不能够经营劏房，否则被视作违法，要承担法律后果。當局亦都計劃要求業主要找專業人士確定劏房符合最低標準，對於不合規的劣質劏房會立即取締，廚廁合一和棺材房等亦都考慮納入取締範圍。消息說當局或者會給予業主較長的時間糾正違規劏房。另外，當局現階段傾向為劏房訂定單位最低面積，而非最低人均居住面積。在油麻地租住俗稱棺材房超過八年的方先生說，每日只能夠在長約六尺、闊大約兩尺半的床位上吃飯和睡覺，空間狹窄，而且衛生環境非常惡劣，滿布木蝨，又要同其余二十几个住客共用厨厕。 北韓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副部長金宇正透過朝中社發表談話，表示北韓將會全面迴避並且拒絕同日方的任何接觸和交涉。報道引述金宇正說，日本政府根本沒有改變歷史，謀求地區和平穩定，邁出新朝日關係第一步的勇氣，說日方提出和自身毫無關係的核導問題。他又說，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有關朝日首腦會談言論完全出於政治目的，強調北韓政府對於日本的態度再次有清楚了解。英国高等法院推迟裁决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拒绝被引渡到美国的上诉案。法院说，美国需要在三星期内做出一系列保证，包括如果罪名成立，阿桑奇不会面临死刑等。如果美国不能够做出这些保证，法院将会容许阿桑奇对引渡提出上诉。阿桑奇的太太促请美国总统拜登撤销对这宗可耻的案件。阿桑奇律师代表说，如果英国高等法院不容许继续上诉，他们将会申请欧洲人权法院介入。现年52岁的阿桑奇为了逃避引渡，匿藏在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他2019年被捕之后一直关押在英国监狱。2022年6月，时任内政大臣彭黛玲裁定阿桑奇可以被引渡到美国，阿桑奇随即提出上诉。美国对他提出17项间谍罪名和一项不当使用电脑罪名的指控。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23， 日元 151.53， 瑞士法郎 0.904， 加元 1.359， 人民币 7.219， 英镑对美元 1.262， 欧元对美元 1.083， 澳元对美元 0.65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 日经平均指数报 40,643 点，升24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76.89美元，卖出2177.5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青朗公路去丁九桥嘅支路啦，近住帝景酒店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屯门公路出翻九龙啦，咁上翻丁九桥嘅支路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豪景花园噶。重复多次啦，青朗公路去丁九桥嘅支路啦，近住帝景酒店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翻丁九桥嘅支路咧比较慢车啦，龙尾排到去豪景花园。咁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系啱啱清理好啦。咁但系仲系挤塞噶，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啦。咁亦都影响到青葵公路啦，去翻呈祥道咧都系慢车。咁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嘅交通意外咧，喺几分钟前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啦，咁亦都影响到而家青葵公路去翻呈祥道方向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咧就畅通，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近住黎惠。全锦公路去返全锦交汇处车龙排到去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喺马场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mine.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每个人都有自己嘅成绩表。每位上嚟安哥同学会嘅嘉宾都会同我哋分享佢人生中嘅点滴同埋体会。 人咧唔会有怀才不遇嘅，冇呢样嘢嘅，勤力咧就得噶。 嗱，你烹调之中咧有五味啊，甜酸苦辣，好似人生一样嘅啫。 咁失败成日有噶啦， 咁你会好噶嘛都会。 最真情嘅分享，最难忘嘅回忆，逢星期六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涛安， 安哥同学会。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Lolly 燕婷、周恩婷、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正所谓日日都是开心日，今日的我都做得到是啲乜嘢呢？就算今日你遇到一啲唔如意嘅事都好，都应该咧要当作系一个不抱怨日，用呢啲正面嘅角度嚟到去面对嘅、 嗯哦。即系唔好埋怨咁多。 系啦，纵使你去到斑马线见到，诶、哎，红灯。哎呀，我会唔会 点啊？斑马线冇红灯噶，斑马 过马路啦，系啦，过马路。咁你斑马线好多车唔停 灯啊 ？OK， 去到斑马线好多车都唔停俾你，跟住 唔好睬佢啫。你郑融上身唱俾佢听， 明明路。 唔紧要啦， 转眼 我都好少，我都好少为到呢啲过唔过到马路而抱怨嘅。 大家心中会有哎呀， 争少少啊！如果唔系我就唔使迟到啦。唔紧要， 就追到嗰班车噶啦。 系啦，或者你喺嗰个等待嘅过程当中。你認識到隔離嗰個咧， 你都唔好抱怨。小白係講得好啱嘅，斑馬線真係冇燈嘅， 係啊， 斑馬線又斬下斬下嗰 個紅色嗰 個叫黃波燈嘅，即係充其量可以咁講。 而家都有啲 LED 嘅黃波燈嗰啲嘅， 即係講係咁講啊，講係咁講係。唔係呢個駕駛人士又要 alert 啲啊！你如果有阵时你唔让行人过呢个斑马线呢、 哎、 警察哥哥见到你呢佢会发告票俾你㗎、哎、有权啊。 系、 哎、 啊可能有啲即係執法人员啦咁啱喺附近天桥行过喎、 啊啊。 我咁啱又睇到你喎、啊。我咁啱佢部机又 roll 咗喎。 近排佢哋又好勤力啦。 係啦係啦。咁、大家留意多啲啦、 啊。空虚㗎嘛。好似我哋个肚子咁样空虚。空虚就要吸纳一啲嘢㗎啦。吸纳你嘅财富。吸纳你嘅财富㗎啦。 同埋讲下呢啲不抱怨都要大量吸纳嘅，除咗我哋四个自己坐喺直播室度不抱怨之外咧，广大听众有啲咩嘅好信息都可以同我哋一齐喺晨光第一线当中发扬光大。 冇错， 冇错啊！如果你咧都有好多正能量，好想同大家一齐分享嘅，或者咧系嚟紧下个星期啦，就四月开始啦，系有啲打气嘅说话同 DSE 嘅学生讲嘅，都可以而家咧打上嚟1872388。跟住咧，今日 Morning Call 就可能有機會可以為佢點唱啦。 咁、呢段時間即係啲 DSE 嘅考生就已經密羅緊鼓温習中噶咯， 係啊，要爬下書噶啦、 啊，或者去自修室。你記唔記得當年自己入自修室？ 修室喺门口等咧，你有分上五班嘅自修室， 系啊， 系咪下五班？你要攞住张纸咧，你要攞丑入去嘅、 啊， 当然有候补嘅 quota 嘅，跟住、就会同啲同学仔一齐入去自修室个温书啦，跟住又识下唔同嘅朋友仔啦， 系啦、 啊，跟住互相交流下学术嘅 每次入到自修室咧，我都忍唔住睇样嘢嘅，就系、是、边一个同边一个系咪拍拖嘅咧？佢、 哦、 次次一齐排队嘅，又坐得特别埋、 哦， 即系去读书都要做呢啲咁歌舌嘅嘢。 而家就可能去咖啡室多过去自修室啦。 系啊系啊系啊，佢哋中意有杯嘢拎住啊，有种嘅 style 喺度。 系 啦、啊， 所以啲咖啡室咧都唔系咁容易揾到位啊。 系 啊， 因为啲学生哥都进入温习高峰期啦、 啊。有啲又喺度 sell 紧单啦，咁样又。好多 呢排就为之尽量让俾学生们啦，即系佢哋如果有心攞到部 laptop 出嚟喺咖啡室嗰度温书嘅话，咁都值得大家俾个位置佢。 好似黄昏嗰啲美式咖啡店，唔系温书就系签保单。 系啊，你觉唔觉嗬？ 都系， 都好多呢啲。 唔系中环好啲嘅，中环嗰啲真系饮杯嘢， 跟住就走咯。系啊， 即系少。 嗰啲变咗系好似 canteen 咁嘅形式咁， 系啦， 即系佢哋个风格 就比较快少少咯。虽然都系连锁式嘅美式咖啡店。不过呢个现象喺香港都几独有噶， 系啊。 其实喺内地啊或者周边地区啲咖啡店咧，啲、人真系饮咖啡噶， 系啊， 冇咁多呢啲嘢做紧， 纯粹倾偈， 系啊系啊， 都好多， 系啊系啊系啊， 系、 啊、 香港真系呢个文化嚟噶、 啊， 其实可以写本书添， 系咪啊？ 搭太其 中香港学生流连咖啡店的原因， 系啦、啊啊，或者香港独有嘅 cafe style， 香港保险从业员为什么 如何 要在咖啡店签单，是不是？特別好簽咁， 係啦， 真係唔知道啊！ 咁啊，就算簽咗成功一張單，都係一杯咖啡嘅價錢啫。 哦， 係啊， 唔使試一餐飯啊嘛。 最近網絡流傳話，依家最興簽單嘅熱點係咩咧？公園嘅涼亭啊！ 哦，係咩？ 係啊。 签神文爸爸， 做咩去到嗰个位嘅会 静静啲啊？等你听得明我讲嘅保单内容。 原来系咁啊！好彩近排天气唔错啫，不过今日又凉翻啲啊， 凉翻啲又有啲雨水 嘅话，都真系凉凉地噶。 系，如果你摆份保单喺个台面嘅时候，睇清楚有冇撇雨啊，湿咗、啊。 系、哎、 啊， 化咗个字、啊。 而家好多都用电子屏幕噶啦， 系啊。咁我直湿部机、啊。 哎呀，系、啊，仲麻烦。 好啦，嗱，1872388打个电话嚟做个晨光 morning call 啦，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今个星期咧会多一日嘅公众假期啦，除咗系嚟紧星期五之外，下个礼拜一都系因为会放复活节假期，咁啊都系啲亲子嘅好时间嚟嘅，咁啊所以咧联络下我哋今集嘅嘉宾，亦都系暂时嚟讲最后一次，你邀请到 Eugene 就系家庭与学校合作事宜委员会嘅主席方奕展先生咧陪住我哋嘅。早晨， 早晨，嘉明，多谢邀请，大家好， 多谢你啊！嗱，咁我哋喺临放假之前啦，都系享受亲子乐之前去下旅行啦，好似你之前就话斋咁样，如果系时间啦，金钱上面容许得到噶啦，就算唔离开香港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亲子活动可以做得到嘅。咁啊，但系嚟紧除咗话放假陪仔女之外咧，都好想更加好地关注下学生喺学校当中嘅生活点滴系点样样嘅。其实嚟紧有啲咩嘅大方向系家庭同埋学校可以合作得更加好噶？ 今时我哋嗰个嘅而家主题咧，就希望幼稚园度成立多啲家教会嘅。 哦， 当然幼稚园本身家长，正如第一集我哋讲到，就系啲家长好热心参与好多活动啦。 系啊， 咁其实学校方面幼稚园就真系唔够即系家长去参与嘅。咁、但系我哋始终觉得喺中小学，我哋见到家教会嘅成立咧，系点能够帮到学校？尤其是喺一啲可能校外资源方面，同埋喺校政上嘅讨论，其实家教会就一个好正面嘅一个角色嘅。咁、我哋希望幼稚园都用呢循呢个方向去发展啦。咁但系实际上香港幼稚园咧，大约得36%咧嘅幼稚园系有家教会嘅啫。咁点样能够让即系家教会嘅模式落实到去幼稚园度咧？尤其是作为一个爸爸咧，我就好睇得到。我自己係參與家教會係由我大女幼稚園時開始嘅，咁咧就我睇得到咧，其實家教會有一個架構，容易讓爸爸因為某啲要擔當角色咧，去定期出席一啲幼稚園嘅活動。我覺得家教會對於父親咧係有呢個特別嘅作用嘅，有一個嚇，即係讓我哋有一個翻嚟嘅原因。咁點樣可以喺幼稚園度成立家教會多啲咧？咁而家正正我哋有一個 新嘅模式，所謂簡化咗簡易嘅模式，就其實家教會咧就唔需要再係獨立去喺登記啦，亦都唔需要有自己嘅會章，而係可以學校咧就係用佢自己因應嘅情況啦，先委任佢嘅當中嘅委員啦，咁咧就當然佢亦都係佢嘅老師要參與啦，咁譬如財政上可能佢嘅嗰個數嘅營運由學校去負責啦。咁變咗咧，就幫到學校咧喺成立家教會時咧係簡便好多，同埋咧就可以因應揾一啲相對佢哋熟悉而又覺得係有能力有熱心參與嘅家長去參與。因為始終幼稚園個架構同中小學有啲唔同，人手上少啲，同埋咧佢覺得家長留喺幼稚園嘅時間咧係短啲。咁、變咗又培訓咗班人出嚟，咦？原來佢跟住做委員，原來只係留咗一兩年時間，咁變咗好似好唔抵咁。我哋希望改變呢個諗法咯，亦都話即係因應呢個咁嘅特殊嘅情況，我哋覺得用一個簡便嘅模式都會幫到佢哋。希望多啲幼稚園就成立家教會啦，多啲父母可以多啲參與，從小子女自細開始就可以參與多啲，從家教會角度去參與學校嘅啲唔同嘅活動啦。 感覺上其實都幾好啊！如果由幼稚園已經開始有呢一個家教會嘅訓練咧，咁到佢一路成長嘅時候，家長有多啲嘅經驗。上到去成为小学、中学嘅家教会成员嘅时候咧，又可能有多一啲嘅着数，或者甚至乎多啲嘅贡献添。 系，兼且始终家教会佢同其他家长之间相处嗰种模式咧，其实系要学习嘅。 系啊， 因为大家其实咧系冇一个，譬如冇一个雇佣嘅关 系。系， 咁但系咁你系负责人，咁你点可以令到身边嘅家长就住你嗰个项目？去一齊出謀獻策，一齊幫你手咧咁樣。咁呢個係有一定嘅技巧喺裏邊嘅。咁所以我好同意啊，嘉明講，即係自細從子女自細開始，家長已經有經驗咧，會幫到佢將來家長繼續參加家教會。 我相信咧，小朋友都係幾時都係好想見得到爹哋媽咪咧，更加多喺學校當中嘅參與嘅。越細越更加係啦，尤其是係同你形影不離嘅階段啦。去到上到小學嘅時候，間唔中見到一次爹哋媽咪喺校園當中出現咧。都是一件好窝心的事嚟嘅，咁当然如果可以入埋去家教会嘅话咧，又可以更加好地影响到究竟学校嚟紧嘅资源分配又好，或者系教育嘅方针都好咧，都可以听多啲家长嘅心声咯。 因为尤其是当家长教育咧，喺唔同嘅角度都有提升嘅时间，因为政府摆嘅资源摆放嘅资源系多嘅，喺幼稚园系每间幼稚园系摆多咗。十万蚊啦，小学就买多200,000啦，咁嚟紧中学都会有资源啦，额外资源做家长教育啦。咁其实呢方面大家可能都唔会怀疑到，喺全世界历史上嚟讲咧，咁嘅资源同埋一个咁普及性嘅一个家长教育嘅嘅做法咧，系真系凤毛麟角嘅。基本上我就揾唔到添。对于香港教育家长本身作为子女教育嘅角色咧，其实。我是看到很正面的一个嚟紧嘅一个方向嘅，咁希望只要家长愿意去参与，以往可能仲要去自己谂下究竟边度揾课程办，自己去揾资源参加，而家唔系啦，而家学校本身有额外资源去做，咁其实只要家长愿意参与多啲，其实一定对子女嘅学习有帮助，因为家校合作咧，其实你环顾一啲嘅研究嘅一啲文献嗰样咧，系从来揾唔到一啲负面嘢，即系话如果家长了解多啲学生学习嘅课程嘅内容，识得。教养上更加是正面去教，是睇唔到有任何嘅一方面是譬如话阻碍咗学生学习啊、语言啊、佢学习嘅课程啊、对人生嘅睇法啊嗰样嘢，睇唔到有任何嘅负面嘅，咁所以一定赢嘅呢样嘢。既然系咁，我话家长一齐做咯。不断学习同埋去支援更好支援你嘅子女。 亦都可以做得更加好啦，相信都系一个双向嘅关系嚟嘅。家长热心参与，学校呢亦都会更加努力地去听下家长嘅心声，究竟想嚟緊系点样教学生。咁最后啦，喺临比耀珠离开我哋晨光第一线嘅节目之前啦，有啲乜嘢嘅最后忠告呢？俾学校又得，俾家长都得嘅。 大家记得家校合作呢，虽然有时去大家去了解对方唔容易，不过咧呢一个嘅了解嘅过程，其实系一定对于子女将来成长有更好嘅推动，并且有更好安全网佢哋。 多谢晒你啊！ 多谢大家。

容别呢个地方，原来喺佢创村嘅时间已经由佢哋嘅太公开始咧就改噶啦。啊，村名嘅来历咧就冇一个正确嘅讲法。咁但系村入边嘅人亦都相信咧就系同芙蓉花系有关噶。喺《九曰竹之词》入边亦都有所谓芙蓉别外种花园，咁啊，所以推论咧亦都有一定存在嘅理由嘅。至于别呢个咧就更加难考究啦。呢一条村嘅村民本身咧就姓邱嘅，咁但系可能证件登记嘅时间咧就错咗，咁于是乎咧就变成一个虎头边嘅邱姓。啲村民曾经话过，当佢哋太公啊最初选择立村喺大老山上边，相信咧就系为咗咧就系避免山贼或者一啲匪徒噶。以前搬嘅时间亦都冇諗到大老山喺今日呢就隧道为多啦。比较上少嘅呢就係能够同其他村民接触嘅机会。村民嘅经济活动大多数呢都係大同小异㗎。佢哋亦都係以种菜啦、种稻米甚至乎养猪去到为主，足以自给自足。咁佢哋间唔中亦都会斩下柴放到去九龙城嗰度呢就係卖去赚钱嘅。可能呢一条村呢比较上贫瘠嘅关系呀，所以村入面嘅細路仔好多时呢都未必有机会接受教育㗎。极其量都系村入边嘅长者喺祠堂入边教佢哋少少啦。八岁嘅时间开始要帮手做屋企嘅工作，咁所以呢一条村去到今时今日都好难再维持落去啦。如果你今日行山行过芙蓉别嘅时候，唔知又会唔会留意得到附近都有以前村落嘅痕迹呢？ 在新闻报道之前，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先。今日系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嘅雨，日间部分时间系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大概25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咧系会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系天气炎热噶，而短暂时间系有阳光。而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中级噶。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投资 O2O。 早晨，早晨，阿欧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啦。咁睇翻咧，市场继续啊评估啦美国联储局嘅货币政策嘅前景啦。美股三大指数低收啦，道指要跌啊跌31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14点嘅，纳指啊跌多啲啊跌68点啦，港股 ADR 咧都要跌啊跌66点啦，大型嘅蓝筹升跌不一啊。咁啊，汇控就较港股收市价就高0.37元嘅。咁至于腾讯啦、阿里啦喺 ADR 嗰度咧都偏软少少啊。咁转个头债，大家咧就会知道更加多呢个股票市场嘅变化咯。但系咧呢个时间咧，又有嘢啊可以放送俾大家。嗱呢个咧真系一票难求噶吓，亦都系盛事中嘅盛事啊吓。咁如果你系中意噶，即系打一下七人榄球嘅 Rugby Seven， 一听到咧，即系 Rugby Seven 咧，通常咧会介绍嗰个国家啦，出场啦，咁出完场之后咧，跟住咧就会有嗰个音乐，噔噔噔噔，嗰个音乐咧就话俾你听 ，Rugby Seven 咧已经嚟啦，即将举行啦。 咁多年嚟咧都系一件盛事啦，除咗话系本身中意呢一个运动嘅朋友会入场之外咧，亦都系一个世界嘅大 party 啊，好多嚟自唔同国家嘅球迷咧都。会真系盛装打扮咁样样咧，有唔同嘅造型去入场啦。咁所以成件事咧，除咗系一家人可以去欣赏之外，一个好嘅活动之外咧，亦都真系非常之够气氛嘅一件体育运动盛事嚟嘅。 系啦，咁我哋晨光第一线咧，梗系有好嘢即刻揾翻嚟俾我哋亲爱嘅听众啦。冇错啦，咁我哋亦都会咧就系开放呢个18723888，咁啊听众可以打电话上嚟咧就睇下答啱问题啊，咁跟住咧就要登记，咁啊可以咧成功嘅话咧就索取呢一个香港七榄嘅入场票嘅。咁我哋就三个名额，但每个名额有两张飞嘅， 系啊， 系啦，有两张飞嘅。咁啊，问题咧就非常之难嘅，不过系我哋忠实听众咧就冇问题嘅。我哋要讲出咧就系晨光第一线节目嘅时间系几点到几点？ 难啊！ 系啦，咁啊七攬系几时咧？就系4月6日星期六，咁喺大球场噶嘛。不过要提一提各位听众啊吓，咁稍后工作人员咧就会联络啊我哋得奖嘅听众啦。咁啊，亦都系需要咧就下载指定嘅手机 app， 咁啊方便登记同埋获取呢一个入场票嘅。 系、其实咧盛事本身咧就系下个星期五啦，即系话咧4月5日至到7日咧连续3日举行嘅。咁、我哋送出嘅门票咧就系星期六。 4月6日星期六。 系啦，星期六嘅单日门票嚟嘅，咁要讲翻清楚少少。因为咧，实在好多朋友会一次过去晒3日啦、又或者只系关注翻啊，其中一日可能有啲佢自己中意嘅队，可能都想入场去到帮佢打下气嘅。 或者到最后一日诶，翻炉嘅时候啲碗碗碟碟啲盾先入去睇嘅，咁又唔同噶。 如果你系真系咁好彩，成为我哋其中一个晨光第一线嘅门票持有者嘅话咧，星期六嘉明系会举家出动喺大球场嗰度咧，同大家见面嘅。点解咧？ 我都会入去嘅， 因为星期六咧真系哇，真系晨光第一线咁早咧，就会有啲小朋友嘅赛事，咁都系啲5、6岁已经开始可以入去大球场嘅草地嗰度打下波啦。 你个女有份打好似， 佢哋两个都有份打。 好 嘢！咁上昼小朋友系啦，即家庭乐园之后咧，咁其实晏昼时段咧，大概2点左右。 嘉明落场打啦，跟住就 我系落场嘅，不过我唔系打，我系巡游一周啫。因为咧，其实全港有好多唔同嘅榄球队啦，咁都有好多唔同嘅榄球小队嘅，咁就全港讲紧系2000多个嘅家庭咧，就会落到大球场绕场一周，咁希望大家为到呢一班小运动员咧打打气嘅。 好啦，你话俾我听，你绕场一周嘅时候几时啦？等我如果未饮醉嘅话，落去帮你影下相打下啦。唔系呢个讲笑啫。 星期六晏昼2点啊。 好好嗱，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可以打嚟1872388啦。咁啊，头先小白咧都好仔细咁样讲晒啊，究竟咧索取呢个入场证嘅方法系点样啦？仲要留埋你哋嘅 email 啊吓，仲要留埋你哋嘅 email 咁样。咁呢啲咧都系必须嘅，因为今时今日透过手机应用程式，你先入到去唔同嘅活动啊。 系啊，冇实体飞噶啦，要用你手机嘅应用程式先至嘟到入场噶。 系啦，咁喺咁嘅大前提底下咧，心机旁边嘅听众就去帮帮忙啦。啊，究竟今日派完之后，听日有冇机会有得派咧？唔知住， 我哋会尽力，我哋会尽力。 如果你继续听我哋晨光第一线，或者同我哋互动下，赞下我哋靓仔靓女啊，节目好听啊。系啊，冇办法啦，依家系咁样做节目噶啦，我哋嘅优势嚟啊！即系我发现咧，一派嘢咧就疯狂爆线噶啦，系咪先？ 我哋睇而家，哇！ 系啊，系咪好劲啊？ 好劲、啊！ 一片红海系咪？一片红海 啊！好劲啊！好 劲 ！OK， 1872388，咁啊，大家打个电话嚟啦，依家听下小白嘅环节先。 马术运动源于欧洲，在巴黎1900年第二届奥运会上面，原来马术场地障碍赛已经成为正式的比赛项目了。看回第15届奥运会开始，女骑师亦都被允许参加奥运会的马术比赛。马术亦都成为了奥运会第一个男女同场竞技的比赛项目了。作为一个组合，乜嘢组合呢？就是马匹和选手将会共同获得奖牌和名次的组合比赛。在新德里1982年第九届亚运会上面，马术亦都成为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亚运会马术比赛通常项目亦都会分为盛装舞步、场地障碍和3项赛3个项目的。每一个项目亦都是分了个人赛和团体赛。盛装舞步亦都被称之为马术芭蕾舞噶，要求骑手同埋马匹互相配合，做出指定嘅动作或者跟随住音乐走出自编嘅舞步，展示出骑手同埋马匹配合嘅能力。比赛嘅时候，佢哋会喺长60米、宽20米嘅场地之内，骑手就要根据住科目同埋动作数量规定时间，完成一系列指定嘅动作或者自选动作。比赛嘅评分方面，为骑手同埋马匹嘅和谐啦、节奏啦、活力同埋难度等等嘅技术方面评分，总得分高嘅当然会系名列前茅啦。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 Vicky、 晨光第一线。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系 Dark Wong 黄明德。 喺今日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啦，冇错啦，我哋就系邀请到 Dark 王明德你好。 Hello， 大家好，早晨啊。Hello， 小白。 你好啊。咁啊，其实睇返你是2022年呢，咁啊即是两年前出道喎。 是。 是啦，咁啊出道，跟住你是 DSC 嘅时候已经出道定系 DSC 之后先出道 㗎？我系DSC 之前出道的。 我DSC 之前已经出道。 中午出道嘅。 吓。 中午下学期到啦，但系我记得系2022年嘅3月28号出我第一首歌《留班同学》。 系。 咁样咁出，咁之后咪继续以歌手嘅身份经过中午成功升上中六啊，咁之后考埋 DSC 啊，咁样入埋大学咁样咯。 哦，咁样，咁所以就嗰阵时出道啦。其实我想问翻你转头嘅，你屋企人冇闹嘅咩？ 其实咧呢一个，我觉得屋企人即系我以前咧都觉得屋企人嗰个 support 咧唔系一个最重要嘅一环啦。但系原来我经历咗做歌手呢一样嘢之后咧、我就觉得原来屋企人对嗰个小孩子嗰个影响系好大嘅。即系我觉得身边尤其是亚洲嘅家庭好着重于学业啦，即系觉得一定要做啲律师啊、医生，一定先系大有前途。咁好多有阵时家长会见到自己个小朋友太迷于乐器，都唔紧要。如果你可以balance 到，即系平衡到你嗰个学业，就或者。但系嗰阵时，因为讲紧我中一、中二嘅时候都留班，咁即系其实我 成个中学就留班同学 系啦。咁所以其实我成个中学生涯咧都系掹掹紧嘅嗰个成绩。咁所以我觉得屋企人个 support 好紧要，就系因为我留班嗰两年咧。我媽咪咧都冇好點樣好苛刻咁樣去責備我嘅，佢都係啊你下年加油啦咁樣，佢亦都冇佢知道我鍾意唱歌鍾意音樂咧，佢都冇去阻止我呢一樣嘢。 咁幾好 喎、啊！係啊，我覺得呢一個係好大嘅一個後盾咯。 係咯，咁你後屘係點樣可以令到你自己喺學業上邊即係做得翻可以有個足夠分數，好似十。八分， 佢哋系计 best five 嘅， 即系 五科十八咯，计如果六科就二十咯， 系咁，所以你就够分入表啦， 系啦，咁最大功臣咧，咁除咗我妈咪之外就系我公司啦，因为嗰阵时啱啱签约嘅时候咧，咁我中五啦，咁嗰阵时都准备要考 DSC 啦，都差唔多仲有一年时间到，咁其实公司嗰阵时就话如果我成绩冇进步咧，都唔俾我出歌，咁样即系 喂公司都为你好、 啊，系啊， 即系公司唔系同你讲咧，嗱如果你成绩唔好啊。 就唔好读啦，就专心唱歌。系、 哎、 啊，我都本身咧， 拐子老师啫，唔好读啦。 我本身以为 出嚟跟路揾食啦。 系、啊，我本身以为佢哋会系咁样，因为其实即系出边，即系大家都觉得其实系好合乎逻辑噶嘛。就算佢哋系咁谂，因为佢哋始终系一间公司嚟， 系、啊、要赚钱啊嘛， 系要赚钱、啊、或者系净系谂你唱歌谂商业嘅嘢。咁、但系原来佢哋会为我嗰个学业着想，为我成个人生着想咧， 窝心、 啊。系啊，我觉得呢个系好感动，同埋真系帮咗我俾好大。动力，因为我成个人生咧，我觉得我冇乜嘢去依赖嘅，即系我读书又唔叻， 而家可以依赖公司啦， 唔系可以依赖唱歌，即系我觉得音乐咧系我世间万物嘅动力嚟噶，即系我觉得音乐我可以为咗音乐而去努力读书咯，但我之前就冇呢一个冇呢一样嘢，因为以前就算我未签公司嘅时候，我就算。读得唔好我都可以教翻唱歌，但我依家读得唔好我系唔可以唱歌， 系喎系喎系喎， 咁所以我就觉得突然间有个咁大嘅动力，咁所以我哋就俾多啲心力去上堂专心啲啊，多啲温书咁样。 咁但系如果讲到你真系唱歌啦，其实你话中意唱歌几时开始？你发觉自己中意唱歌，即系又系由细到大嗰啲嘅 唱歌咧。我就唔敢讲好细个啦，咁但系音乐咧就。我谂小学到咧就开始都中意噶啦，音乐 咁快啊！ 系啊，不过我 你小学嗰阵时唱咩歌噶？ 我唔系唱歌噶， 我系唱嗰啲《那里那度》都夹人， 系唱音乐书嗰啲咯。 系咯，你咪音乐书嗰啲咯。你冇唱过呢只咩？有冇搞错？ 吹下牧童笛啊嗰啲咯。咁同埋都有有玩嗰啲暴粗乐团，即系吹管弦乐嘅。咁亦都有 哇，都几劲 啊！弹下吉他咁样。 哇， 系啊。咁但系好渣噶咋？小学嗰即系冇一样嘢系精嘅， 小学三角零嘅咋， 系我都有玩，即系嗰啲查查嗰啲咯。 系啊， 嗰阵时小学就唔会觉得呢一样嘢系一样嘢嚟嘅，因为可能我教育又系啦，即系冇一科会同你讲啊，你第时做一个音乐家会好有前途，好有理想，好有前景咁样噶嘛。咁所以以前细个就冇谂呢一样嘢咯。咁我记得去到 我中二嘅时候，我要分嘅，因为我留过两年班嘅、中一又留过一年啦，中二又留过一年啦，咁所以我要分咧，我系第一年嘅中二，即系我第三年嘅中学生涯，系第一年嘅中，系啦，第三年， 知道， 系啦，咁咧我就喺嗰个 open day， 即系学校每年都有开放日嘅，咁、就俾一啲想入嚟呢一间学校读书嘅家长啦，入嚟睇下呢个环境啦，佢同埋一个叫做嘉年华咁样啦，咁咧我记得嗰一日，我其实系一个。band club 嘅 member 嚟嘅、我係负责弹电吉他嘅。 哇， 係啦，咁唔知点解。 咁你咪好型 唔型啦。可以其他人以为我型啦，我唔觉得自己型嘅。咁咁嗰陣时呢就諗住啊，因为我嗰陣时开始呢嗰一排呢自己喺屋企呢，咁其实因为吉他我都係自学嘅。咁、所以我都未弹 上网 吉他。我跟我阿哥学几个 chord 咁咁之后我就喺屋企自弹自唱，咁、之后我就发觉啊，不如我向嗰个负责嗰个音乐老师就话，我可唔可以即系自荐啦，可唔可以喺呢一个 open day 度唱歌，有个咁嘅环节俾我表演，咁、我真系表演咗。 哇，咁好胆嘅，点解你嗰阵时？ 我都唔知道，即系可能冇嘢 ，nothing to lose 咯，即系觉得冇乜所谓咁啊，去玩下咯。咁点知嗰样嘢唱完之后，我系人生第一次有一样嘢会有人赞我，即系。嗰個反應係唔錯，咁所以嗰一刻咧，雖然依家講咧， 校長都 rock 埋啦， 咁又冇校長冇睇， 搞錯啊！ 不過有啲可能有啲誇張啦呢、這個講法，但係由嗰一刻開始，我就立志一定要做歌手咯。 係， 只係我冇諗過自己咁快做到。 係啦，你而家都仲係在學，喂，而家好多樂壇上面唔少嘅在學歌手喎。 系啊系啊系，近几年系 多咗好多在学歌手、啊。你觉得呢个风潮系 OK 嘅，系值得见嘅，定系点样？你会唔会谂法？ 值得见嗱，我自己咧，因为我觉得年龄同埋你做紧乜咧，系唔会影响你嗰、那个音乐事业嘅。即系我觉得每一个人喺每一个阶段都有唔同嘅嘢，即系有啲人可能六十岁先赚到人生第一个100万，咁佢都有赚过啊。有啲人可能好细个就赚到，但系可能佢老咗， 唔需要赚咧。 系啦，或者即系每个人嘅需求都唔同。同埋我觉得咧，乐坛入面有好多唔同年龄阶层嘅嘢咧，就有好更加多唔同嘅故事俾人听。即系好似我刘班同学啦，同埋我第二首歌咧叫做《没有穿校服的日子》。其实呢一首歌就系讲疫情嘅时候，我哋要上网课，原来系有啲即系唔系咁高兴。即系我觉得呢一啲， 你好多都系同学生嘅环境好有接触啊。 系啊，即系我会 直放冇包啲都系啦。 系啦，我就会觉得即系可能一啲二三十岁歌手唔会。即係切身處地唱到一啲咁嘅歌，咁、所以我就會捉緊呢一個年紀同埋仲係在學階段咯。 哦，係，咁都係開心嘅一件事嚟㗎嚇，咁能夠即係做到自己即係喜歡做嘅事情嘅話，咁雖然留班，咁好多父母會擔心，但我見到你都好豁達喎，你完全唔覺得係一件需要，有啲人會覺得唔好啊，唔好提啊，可能有啲人會咁諗嘅喎。 嗰陣時公司都有問過我，你咪真係 OK 嘅，即係攞呢一個題材。 你點樣擺脱一個咁多人可能心入面會覺得唔想公開嘅，但係對你嚟講，你又覺得都冇乜所謂咧？你點樣解脱呢個枷鎖咧？ 第一，我覺得性格上好關事嘅，因為我自己本身性格係好隨意，我冇乜所謂嘅，好多嘢都即係除咗音樂上面我有啲執着之外咧，我其他所有方面我都冇乜所謂。咁第二就係我因為可能俾人笑得多，即係我由留班第一年已經開始俾人笑到中六啦，所以我都俾人講得太多咧，我就冇乜所謂啦，已經係所以我就放低咗咯，叫做係。 咁呢一個胸襟咧，我覺得相當之重要嘅。咁作為一位學生歌手啦，咁其中一位在香港本地乐坛的学生歌手呢，都是有这一份的胸襟，我觉得更加难得，所以要继续先做。我们今集呢原来时间已经差不多 好 都未入狱，我们呢下次呢就再跟你上来的时候谈更加多有关于音乐上的事情。 好， 麻烦黄明德的，拜拜 拜。 并无什么最后讯息你没回复我，但承受失恋要何，纵然未可约会更多，我们曾对错，无非情感难再突破。 晨光追踪31。 嚟到3月27号星期三，要云尼阿昌，早晨阿昌，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7:35有咩睇呢？ 送俾大家有呢个盘点政策嘅。嗱，咁啊，今集盘点政策咧就请嚟一位嘉宾，就系呢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上嚟同大家咧盘点一下房屋政策。佢特别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咧打击滥用公屋呢嘅措施啊。嗱，当中包括啲咩咧？即系好有趣嘅，就包括咧聘请退休纪律部队人员咧指导放蛇。嗱，咁究竟系实际点样操作嘅咧？呢、這个建议系咪真系会执行咧？咁啊，今晚听下何局长点讲啦。咁啊，另外啦，佢亦都会同大家简介一下咧提前上楼计划，就系点样可以加快公屋兴建嘅流程。如果关心香港房屋嘅朋友咧，记得要留意今晚7:07嘅盘点政策啊！ 冇错，去到8:00嘅医生与你，今集系讲啲咩咧？ 嗱，今晚医生与你咧，同大家探讨一个病症叫做幽门螺旋菌啊！呢个名可能大家听过啦。咁啊，原来咧，根据呢个估计啊，全球有44亿嘅人口咧感染咗呢个幽门螺旋菌噶啦。咁喺亚洲咧，亦都有一半人口是感染了的。 咁惊，咁真可能我都有。 是啦，咁但是呢佢唔一定会病发出嚟㗎喎。咁呢个幽门螺旋菌呢就係、是、一个喺胃酸环境生存嘅细菌。佢又係定性为第一类嘅致癌物，听起上嚟好惊㗎。佢严重起上嚟会引致啲咩呢？引发各种嘅病变，就包括胃炎啊、胃溃疡啊、十二指肠溃疡啊等等。咁最严重呢係会有胃癌㗎喎。剛才咁讲啦，唔系个个感染咗幽门螺旋菌嘅人咧，都有明显病征嘅。咁、只有筛查同埋咧检验先至知道系咪真系感染咗嘅啫。咁听起上嚟好恐怖啦，唔知道自己有冇啦。咁今晚我哋医生院里咧就请嚟咗专科医生啊，肠胃肝脏科嘅专科医生，同大家咧讲解解开种种呢个迷思啊。另外啦，佢亦都会介绍一下咧呢个幽门螺旋菌感染咗之后有啲乜嘢病征啦，并发症有啲乜嘢影响啦，以及最新的诊断方法和治疗方法。大家都好担心自己会不会不觉意感染了呢？咁今晚一于听下专科医生怎样讲啊。 是啊，我自己就有看到一些网上面的专家意见啊。咁他就说呢，其实主要的传播途径就是人体的一些口水啦、体液啦、呕吐物等等的。咁所以呢最重要就是什么呢？用功快。 但是中国人呢好多时候一家人一起吃饭真的你不知道的。你跟家人有没有用功快的？ 我冇啊。 是呢。 所以我自己其实有时候我出街吃饭跟朋友呢都很少用功快咯，即可能大家都是互相夹啲嘢食咁样。咁所以我想亦都是一个原因，点解亚洲有一半人是有这个幽门螺旋菌。 是啊，你突破了个盲点，是啊，我都冇想过。 是啊，咁另外呢有一样嘢挺好的，原来呢吃生嘢好像鱼生呢其实又不会增加这个感染风险的。是啦，因为呢原来生肉本身呢是没有这一种叫做幽门螺旋菌。所以呢我又突然觉得啊，那吃刺身都没那么怕啊这个时候。所以最重要就是健康啦，大家都一定要留意多些关于幽门螺旋菌的东西呢，就要留意今晚8:00的医生院里啦。去到10:30的未来工程啊，今集是讲什么呢？ 嗱，呢个未来工程系一个几实节目啦，咁最主要咧一连三集嘅节目咧就同大家讲下一班而家世界各地嘅工程师咧，佢哋举行紧一个所谓嘅工程学嘅革命啊，做咩咧？就系佢哋想突破呢个科技嘅极限，就设计咗好多好特别嘅一啲机器，目的系乜啊？创造一个更加洁净、更加环保嘅未来世界。咁今晚第一集咧就会同大家睇下一个再生能源啦，就是风力发电嘅发电机器佢哋嘅建造。咁节目咧首先会带大家去到呢个英国，去到英格兰海岸嗰度咧，佢哋就尝试兴建紧全世界其中一个最大型嘅离岸风力发电场。嗰啲风力发电即系好大嗰啲风车咧，大家可能喺南丫岛都见过啦。 系啊， 但系得一个啫嘛。 系啊，系啊。 节目会带大家去到呢个英格兰嗰个海岸睇下咧，佢哋系建造一个风力发电场，全部都喺海中间嘅。大家知道喺海中间要起一个巨大风车有几困难，起一个风车田咁大嘅地方咧更加困难。咁另外节目咧个团队就会带大家去到挪威啊，挪威咧就建造史上第一个叫做浮体式风力发电场，佢再威啲，佢唔喺海起咁简单。佢嗰個風力發電嗰個風車咧係浮嘅。 哦，咁會唔會飄走噶？ 係咧，咁首先會唔會飄走啦？另外點解要咁做咧？因為原來咧，即係大家可能有個船可都知啊，你越近公海咧，嗰啲風力越大噶嘛，即係越猛風噶嘛，越近岸嘅風越細噶嘛。佢哋做一個浮得嘅風車咧，為咗就係去更大更深嘅海域當中咧， 去攞嗰啲海風啊，令到嗰個風力發電更加強、更加勁咁話。咁究竟呢一個能夠浮嘅風車佢點樣搞嘅呢？大家想開下眼界嘅話咧，今晚十點半要留意呢個未來工程第一集風力機啊！ 喂，這個真係想睇，究竟個風車點樣浮法咧？同埋嗰個其實我自己喺度諗，海上面個維修難度啊，係咪高好多？你知成日都生鏽噶嘛，你仲要喺海喎，咁究竟點樣維修或者係點樣先可以做到一個更加好嘅綠色能源呢？就記得留意今晚十點半嘅未來工程啦！今日唔該曬阿昌，我哋聽日再講過啊，拜拜。 拜拜， 唔该阿昌，唔该船仔，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九龙塘北雅山道发生命案，一个84岁男子死亡，71岁女子昏迷，送到明爱医院，再转送马加烈医院救治。警方列作谋杀同埋企图自杀案处理。警方在凌晨4:30接获单位的外佣报案，到场之后发现一个女子受伤昏迷，手和颈部有伤痕，身旁有一把刀，单位里面一个男子被胶纸封住口鼻，现场证实死亡。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到邮轮码头迎接到香港的邮轮。他说今日有4艘邮轮差不多同一时间抵港，分别在邮轮码头和海运码头停靠，为香港带来接近10,000个游客。杨润雄说到场之后有同旅客倾谈，了解他们来香港之后希望游览的地方，亦都向他们介绍了艺术三月和香港的重要景点，希望他们有愉快的旅程。现场亦都见到无论巴士和的士的交通安排都能够照顾到旅客的需要。解決劏房問題工作組近日約見不同政團，據了解當局計劃推行劏房登記制度，未有登記的業主不能夠經營劏房，否則被視作違法，要承擔法律後果。當局亦都計劃要求業主要找專業人士確定劏房符合最低標準，對於不合規的劣質劏房會立即取締，廚廁合一和棺材房等亦都考慮納入取締範圍。消息說當局或者會給業主較長的時間糾正違規劏房。另外當局現階段傾向為劏房訂定單位最低面積而非最低人均居住面積。在油麻地租住俗稱棺材房超過8年的方先生說，每日只能夠在長大約6尺、闊大約2.5尺的床位上吃飯和睡覺，空間狹窄，而且衛生環境惡劣，滿布木蝨，又要同其他20多個住客共用廚廁。一支由中國工程人員組成的車隊在巴基斯坦西北部遭遇恐怖襲擊，造成5個中方人員、1個巴方人員遇難。事發在開伯爾普什圖省，中方強烈譴責恐怖主義行徑，要求巴方徹查事件，全力緝拿兇手並且繩之於法，同時採取切實有效措施，保護在巴中國公民、機構和項目安全。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謝里夫到中國駐巴大使館吊唁遇難的中國公民，強調會迅速徹查事件，嚴懲兇手，恐怖分子破壞巴中友誼的圖謀永遠不會得逞。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465点，跌153点，总成交金额8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5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99点，跌4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98蚊，跌过四；友邦保险53.9，跌3.5；比亚迪股份210蚊，跌6蚊；阿里巴巴69.3，跌1蚊；创科实业108.3，升3毫；盈富基金16.69，跌1.5；新洲国际71.45，升5.65；小米集团15.18，跌1.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3，日元151.77，瑞士法郎0.904，加元1.36，人民币7.224，英镑对美元1.262，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对美元0.65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日经平均指数报40709点，升311点，港金报2031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77.16美元，卖出2177.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明爱医院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要小心啦。就系呢个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明爱医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咧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隧九龙入口依家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仲有西隧九龙入口依家龙尾有少少长下，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海丽村。睇埋路面情况啦，九龙区到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去到果栏；再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平石村车多，依家龙尾去到富山道桥底。另外新界区葵涌道天桥去九龙方向，跟住美孚一带比较挤塞，依家龙尾去到玛加烈医院。另外仲有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去到奇德尊新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谁送上过彼岸？ 周吉培， 仍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海。 张柏芝， 悠悠现实幻象之间，逃离破碎绝望的心。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历经风雨，依旧温暖。 国剧830加我心我城， 家姐对唔住， 讲咩对唔住啊？都已经咁啦，一家人仲讲咩对唔住啊？我哋大个啦，男音。郑家有我哋三个唔会冧嘅，知唔知？ 男音点解要卖楼？郑家三人又点处理呢？ 国剧830加我心我城，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女歌手 Lisa 将佢自己嘅期盼融入去呢首嘅作品入边，佢希望歌曲带上更加多嘅希望，将美好嘅未来送俾每一位嘅乐迷，更加希望凭住呢首嘅歌曲同大家一齐步向更加美好嘅将来。日本男榜推介歌曲 Lisa Hello World。日本流行推介作品 Lisa Hello World，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好，今日嘅晨光 Morning Call， 我哋叫咗 Stella，Hello Stella， 早晨 Stella。 各位主持你好， 你好啊 Stella， 系 Stella， 你今日有啲咩要点唱噶？ 我好想点唱打一首 Lori Talk 嘅歌俾我弟弟听，叫 Martin， 系 Martin， 系啦，Martin，Martin，Y， 哦哦 Martin， 哦系系 系 系 系 系系，有咩要同佢打气啊？系咪有啲咩说话要同佢讲啊？ 佢今年系考 DSE 嘅考生嚟嘅 ，DSE 嘅考生系啦。咁佢之前考咗 O 佬㗎啦，都应该都 OK 嘅，同佢讲係啦。咁嚟緊四月十号就开始考嘅第一科嘅 DSE 囉。 係啊，嚟啦，紧唔紧张啊佢？ 我觉得佢唔算紧张嘅，即係佢可以平常心去应试。 咁犀利 叻仔。 係啊，叻仔 叻仔。因为佢而家大个，以前系我操佢，而家可能佢大个咗，顺其自然啦，我同佢讲自己努力啦，係啊。 咦，似乎系因为 Stella 你都觉得我训练出嚟嘅、 啊、应该有返上。 见惯大场面㗎啦。 唔系 ,no, 之前系我帮佢而家大个仔啦，佢自己考自己垫付啦，唔系我帮佢㗎啦，已经系啊。係啦係啦。 系咁，其 实等佢有个责任咯，自己 吓，系啊，都大个仔啦嘛，有阵时爸爸妈妈放下手，佢就可能更加会觉得会自己都会着紧翻啊，咁 系啊，系啊，系啊，希望唔使咁紧张啦，顺其自然啦，系啊， 系啊，其实放松啲咧，可能对个考试咧都会好啲嘅， 有阵时 系啊，越紧张 人咧，自己都过嚟人啦，以前 系咯，咁你有冇啲咩 tips 又俾到其他家长，就点样可以同个仔相处，令到佢喺学术方面啊咁自动波咧吓？ 佢都未动波嘅，不过就都会自都会紧张， 好自动波㗎啦。你都会放手俾佢啊？如果唔系自动波嘅话，你已经即係又矮又细咁样，软硬兼施，跟住又喺度同佢讲读书啊，又剩咁样㗎啦。 自己就係、是、俾啲空间佢自己休息下，但又要提点佢，唔好尽量唔好就太过放松，都要自己加紧啲，就唔好成日留意佢，唔好成日好似盯住佢喺度做紧乜嘢啊，有冇温书啊，就唔好咯，顺其自然啲咯，咁佢可能会好啲，压力冇咁大啲，因为始终都第十八岁啦， 系 啊系啊， 大 个 仔真系， 即系俾翻个空间佢咁样， 系啦系啦，但系都要识谂咯，就唔好太过沉迷嗰阵时，即系对 Lori Talk 啊，因为佢中意压蛋同埋压妹嘅，系啊， 所以你都识做啦，又搵翻佢个妈 咪， 系啊，因为系啊，佢中意 Lori Talk 咁啊好咧，播俾佢听啦，希望佢打打气啦咁样咯。 系啊，哇 ！Stella 妈咧，简直系有一种咧星妈嘅感觉。 有啊，好有啊。 因为咧，我都发觉好多啲唔同嘅学生都倾过偈啦，我都同啲好叻叻嘅学生咧倾过唔少偈嘅。佢哋大部分咧，点解咁叻咧？唔系话因为爹哋妈咪本身 fit 得佢好行啊，而系爹哋妈咪经常会关心佢哋，反而系爹哋妈咪同佢哋讲话。 要休息下噶， 系啊， 你唔可以掹得咁行噶。 你休息下啦，瞓下觉先啦， 系啦， 因为我有啲佢啲同学仔啲系已经好叻噶啦，都要去补习，要去对 top 啊，嘅，令佢哋哇，好似点解咁辛苦咧？有阵时觉得佢哋咁样，系啊， 啊咁啊，所以真系见到好似拍拖一样啊，只要道理，你掹得佢太紧咧，唔得，你放手放晒佢咧。唔得，系啦，得闲啊，要佢喐，得闲要佢喐吓，啲都系呢个道理哦， 都系一种嘅关心嗬。 系啊，系啊。 嗯，咁啊，而家就知道仔仔其实都同你有偈倾啦，你有 完全。我都几听心机教佢听嘅， 都好啊，系啊。 你又捉摸到仔仔佢嘅思路啦，佢中意啲咩嘢啦？呢个系好紧要。 呢个好紧要，系啊，即系个小朋友都会觉得原来妈妈系咁关心我，所有我嘅佢都知，我中意啰哩拖。 其实我都惊打俾佢咧，佢唔中意嘅，但系佢 O K 喎，啊好啊，六啊咁样，我就哎呀好啦，好肉酸，但系佢又冇咩反应，我好惊佢唔中意。 哎呀，妈妈好知定啊。 系啊，都会问下意见啊，嗬。 大个仔啦嘛， 听唔听录音？我播录音俾你听，你睇下听啦。哦，好啊，咁我你录音，你录音睇下点样啦，咁样咯。 嗱 ，Marty 咁样啦，我哋晨光第一线咧接通咗妈妈 Stella 嘅电话，呢一份嘅祝福咧好好待住，陪住你作试 DSE，知唔知道？ 知道，永都咁开心，大个都咁开心咧，自己系啊， 系啊， 好啦，咁啊，同你倾住咁多先啦，咁啊，佢都等紧啊， 系啊，都大家都要复节快乐啊， 多谢多谢，大家咁啊， 好啦，咁啊，播翻首 Marty 想听嘅歌曲啦，拜拜， 拜拜， 拜拜。 千变怎么敢切磋？纯队友，偏偏相比平常清光。来逐个逐个去搜集，相隔六个，要跟你一起破茧。诚实担当衬我的思念，泪水一刻的攻占，纯为失真拥抱一张脸，落空唏嘘不过，期望发现谁还怀着信。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好啦，饮食淘鉴，咁想问一下嘉明啦，问一下 Vicky 啦，中唔中意食嗰啲汉堡包之类嘅食物噶咧？美式嗰啲汉堡包， 细个就好中意噶， 而家少咗啦。 间唔中都会有一下突然之间想食嘅。 哦，我自己咧，其实可能好细个开始咧，咁有阵时爸爸啦，以前真系好细个嘅时候咧，爸爸会带我去嗰啲真系好传统西式嘅餐厅，咁入边咧就系会 order 呢一类型咁样咁大嘅 burger 嘅，咁嗰阵时梗系。覺得勁啦，因為就算去嗰啲美式快餐連鎖店嗌最大嗰個包咧，自己都個口唔夠大嘛。咁、你再去嗰啲餐廳，那個仲大、 啊，大過你塊面啊， 大過個頭添啊，係啦。咁你諗下食埋落肚，你嗰下咧即係都覺得好不可思議。咁所以可能因為有呢一個嘅經歷咧、我成日會覺得咧呢一種嘅食物咧，好似有一個嘅感情位喺我嘅心入邊嘅。嚇、每次食嘅時候咧，就會諗翻起細個一啲嘅記憶嘅。系啦，咁啊都吓有呢啲嘅往事咁样，好啦，咁所以咧我自己有阵时同小朋友去食包嘅时候啦，唔单止去美式快餐连锁店，有阵时去一啲叫做传统式嘅西式餐厅，都会想。佢哋有呢個記憶嘅，即係做父母有陣時有呢一陣馴喺度。 係啊，即係以前細個記得到而家都係啲好開心嘅事咧，梗會想係同自己嘅小朋友上演多一次。 係啊， 佢哋都可以種下呢一粒嘅種子。 係啊，所以咧我又喺 Vicky 身上面種過呢一粒種子。 係 種個咩種子？就話俾你聽，有小朋友咧個好處係啲乜嘢？ 哦， 個好處咧就係我哋可以將我哋自己結婚之前嗰個嘅人生咧。好完美，更加完美咁样咧，就会再活多一次。即系我哋会将我哋之前可能会觉得啊，我喺呢一个餐厅食嘢，可能我嗰阵时有啲我自己仲想做，我做唔到，我就会带自己小朋友去同一个地方嗰度食啦。或者如果真系执粒嘅，去翻差唔多嘅地方度食，然后做翻一啲完美咗自己想做嘅事情。咁所以我觉得有小朋友咧呢一样嘢，其实对即系个心态上咧，自己都会有好多嘅地方会觉得系好舒服嘅，因为有好多嘢想做，但系一直以嚟以前对。自己嚟講係一個小小嘅遺憾嘅話咧，而家可以補完嘅喎，即係藉住小朋友呢、這個係即係有父母嘅感動嚟嘅呢個係。 當年未試過可以喺快餐店度開生日會嘅， 係啦， 而家就有機會啦咁。 係啦，所以開心嘅唔單止係小朋友㗎， 都係爸爸媽媽。 爸爸媽媽嗰個快樂係另外一個角度嘅快樂嚟㗎、所以你 Vicky 你都要加油啊！ 好啊。 几安俾你个位佢啦，好啦，讲翻呢一个咧就系包咯。咁点解今日讲呢个包咧？我就谂住将呢一个西式嘅汉堡包，巨型汉堡包咧，咁啊将佢咧就中西合璧。点样中西合璧啊？首先入边嘅材料，大家想要啲咩先啊？如果扒呢一类型嘅包嘅话咧，我都系会中意系有啲汉堡扒。 系啊，都中意食蒜瓜。 蒜瓜， 系 蒜瓜，系啊。 蒜瓜好好味。 番茄啦， 系啊。 番茄，你哋都中意生菜啦。 我咧曾经食过一只包，一个包咧，嗰、那个佢酱咧系芥末酱嚟嘅，芥末 日式定系 美 式嗰只 系啦。哇，好正喎，有啲公公地鼻嘅感 觉。系啊系啊， 醒咗。 系啊， 出边有啲坊间铺头，佢哋都会用翻呢啲黄色嘅芥末咧，去到做佢哋嘅主打嘅。咁佢哋可能就揾咗隻好香嘅芥末啦，係、真係攻鼻得嚟，你發覺仲有一種香甜喺入面嘅，係 啊， 係啊，所以嗰隻我自己都好喜歡啊嚇。咁、我自己嘅材料仲可能大家都會中意芝士啦，如果你食啲包一定要芝士啦。咁又或者我自己你想 fusion 少少嘅，你又可以加我自己好中意嘅明太子喺入面啦。咁、多咗一種辛辣嘅同埋有一種新鮮嘅感覺喺入面嘅。咁牛油果我自己亦都好中意加喺呢個包入面嘅，即係又叫 super food 啦。好啦，咁大家都可以。选择自己喜爱的材料，咁但系今次嘅包咧，我就唔用翻一般西式嘅包啦，我用中式嘅馒头。 哦， 系啦，嗱，日本有一间嘅餐厅，佢就用咗米饭去做嘅包啦，系啦，咁嗰、 那个 佢哋亦都攞咗个专利嘅。系攞咗个专利去到做呢一个包嘅，咁如果你话想中西合璧嘅话，我哋就用馒头。咁但系你话馒头点整咧？其实你买个有啲大少少嘅圆形馒头啦，你就将佢切开一半，打横切咧，咁咪打直切啦，打横切开一半，咁咪变咗好似我哋平时食嗰啲包就两边咯。好啦，跟住你就好似砌呢一个嘅巨型汉堡包一样，你就逐层逐层嘅材料放喺上边。咁我等会放喺菜先啦，因为放菜其实系一个好高嘅技巧嚟，因为你可以防止佢入边嗰啲汁咧好快脆。 脆就滴到入去啊！如果唔系咧，个包咧就好快脆，即系个皮啦，无论系馒头定系即系你嗰啲包咧，都好快就会淋晒。跟住你一拎上手咧，你只手指一插咧就插穿咗佢啦，因为佢淋咗嘛。 系啊， 系啦，咁就好难食啦，同埋会变咗好咬嚼。咁食咧都系一种叫做美学咧，就是、你影相或者你拎上手嘅时候，如果可以尽量完整嘅话咧，其实对嗰个食物嚟讲咧，你都可以尽量食到佢嗰个配搭嘅味道。如果唔系佢跌晒出嚟嘅话咧，你就自己一门一忽喺度食都食到，落到个胃都一样嘅。但我哋好讲究就系食嗰个感觉噶嘛， 全部咁多层一次过咬晒落去嗰种快感啊嘛。 系啦，冇错啦。咁你亦都可以将所有嘅材料慢慢砌晒上去啦。咁我自己就发现都会攞一支长嗰啲竹签咧，就搭完之后咧就吉落去嘅。 一支旗仔。 系啦，旗仔都得，系啦，旗仔后补。咁嗰啲咁喺呢个面嗰、那个馒头嘅面上面咧，我会搽少少食用油啦，跟住会落啲芝麻上去先嘅。咁搽咗油先，咁芝麻放上咧就可以稳固咗芝麻个位啦。好啦，然后你就可以放入去焗炉或者呢一个嘅气炸锅。咁大概可能系五分钟到咧，咁佢嗰个包个形咧，即系个馒头个形咧，就已经会好稳固，同埋佢外层有一层咧有少少卜卜脆嘅感觉。 会唔会有金黄色出咗嚟，好似炸馒头？ 有嘅，因为我哋搽一层油喺上面啊嘛。 系咯， 系啦，咁所以就有一个几好嘅效果出嚟，同埋咧 扮得好似咯。 系啊，食起上嚟个感觉，我觉得其实都系好食嘅。 咁可以加炼奶、哦。 加炼奶都得，系啦，呢、這个系好似 炸馒头加炼奶系精髓啊！ 色随转变，咁大家今日夜晚唔知食咩餸，不如试一试呢个中西合璧嘅馒头包。 我的享乐时代。 享乐时代同大家分享啲咩咧？因为咧嚟紧第九届嘅街头艺术展咧，就即将咧就系开始啦， 开始咗， 开始咗啦！今日几多号啊？27号 啊， 系咯系咯，系去到31号嘅， 系 系啦。咁啊，可以去边度睇到呢啲街头嘅艺术咧？其实咧会喺中西区啦、湾仔啦、尖沙咀啦，甚至系维港一带咧，都可以咧睇到一啲独一无二嘅街头艺术。而今次咧，其实喺呢一个活动里面咧，都有21位嘅街头艺术家咧，会喺譬如系大下嘅外墙啦、店铺嘅铁闸啦、铁皮屋啦，甚至系一啲我哋街头意想唔到嘅地方咧，都会画下佢哋属于佢哋嘅画。咁大家咧就系可以去免费欣赏一下艺术家呢啲嘅即席创作嘅。咁佢哋咧都会同大家交流一下嘅。咁又可以睇住哇，艺术家系点样创作一件作品咧？佢亦都会有唔同嘅导赏团啦，去话俾大家听啊，去介绍下究竟点解佢会咁样创作啊？佢嘅灵感来源系啲乜嘢啊？咁样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去睇下即係有关呢一方面嘅艺术创作嘅。咁而如果你话啊，我点样揀去边度好咧？咁其实咧佢有几个唔同嘅艺术家咧嚟嘅。咁譬如有爱尔兰啦，有德国啦，有比利时啦，又有捷克、意大利、美国等等，仲有内地咧有三个嘅艺术创作家咧都会嚟香港嘅。咁大家就可以就住我会想去欣赏究竟係爱尔兰佢哋嘅创作啊，定係还是想欣赏下德国嘅一啲涂鸦嘅历史故事啊，你就可以上网斟酌下呢一啲点，究竟睇到佢哋呢一个艺术家系去边个地区？即系譬如好似德国咧，佢就会去上环嘅； 系 爱尔兰嗰个嘅艺术家咧，佢就会去到坚尼地城嘅；比利时嗰个咧就会去到中环嘅。 哇，百花齐放喎、 啊！系啊，百花齐放噶、啊， 各区都有咁仔、啊。 系咯、啊，正喎、 啊。系啊，咁所以大家又可以，如果你都想欣赏呢一啲嘅街头艺术嘅时候，就可以不妨做多少少资料搜集，究竟你想去集中欣赏边一个嘅艺术家咧，咁你就可以留意翻个时间啦，同埋个地点嚟到去选择你想欣赏嘅作品咁样啦。 系啊，始终大型嘅壁画类咧，又或者系涂鸦艺术家咧，佢哋嗰种技巧又好唔同嘅、尤其是系如果系用喷料嘅话咧， 系 都真系要拿捏得好准确，先至唔会滴到成埲墙都系 啊。究竟游咗下面先定上面先咧？ 系啦，那个构图系点样样咧？嗰、个本身可以发挥嘅空间咁大，又或者本身嘅发挥空间唔大，佢可能只不过个埲墙嘅某一个角落系吉咗嘅，咁点可以活用呢一个范围之余，又可以同翻附近本身已经原有嘅可能一啲残咗嘅墙迹，又可以有个联系咧？ 即系本身嗰、埲墙有条裂痕嘅， 系啦， 佢会唔会用埋嗰条裂痕咧？即系呢一样嘢又可以，你喺去到嘅时候，你就可以欣赏佢嘅创作过程系点样。 其实香港而家好多呢一类嘅壁画，譬如中上环一带都相当之多啦，本身系啊。咁之前有啲嘅国家杂志咧，佢哋都出咗就系最值得期待嘅街头文化咧，香港咧都喺第二位，都系因为呢一类型嘅壁画咧。咁所以我觉得咧，大家而家就算唔好话有咁多新嘢啦，就算系本身中上环嗰度咧有好多行过嘅时候咧，我都会忍唔住睇完咧，我都会再想企定定行过就会想睇嘅。 欣赏一下， 欣赏啊！仲有个香水神画。 嗰、那個到而家都仲係好中意，係啊！嗰陣時圍曬圍板喺度噶嘛，唔俾人知道發生咩事噶嘛，跟住後屘先公布就話原來係大口仔喺度畫嘢。 係啊，嗱，其實佢呢個活動裡面咧都有唔同嘅工作坊可以俾大家一齊去玩下嘅。其實咧而家上網咧都有見到啊，最近就係咧有一個地區啦，佢有一幅好長嘅畫，咁有人就畫咗一格一格寫住曬1234567，咁就係俾啲市民咧去跟翻住1234567嘅號碼填顏色，哦、即係如果有呢一樣嘢咧，又可以大家一齊去參與。 好玩喎、啊，好玩喎、 啊。係啦，咁但係唔知呢個有冇我哋可以留意一下。